喂，大家好啊！ 大家好， 又到呢一个星期五啊，系啦，我哋呢、這个我成日想讲呢个捞松啊，其实系呢、這个老汉推歌。喂，又要多谢你啊 ，Terry 又嚟帮手啦， 系啊，又可以大家听下歌，又可以讲下啲时事，又可以化牢骚难害人。咁啊，今日我揀咗啲歌就比較偏咗去一個人身上，就係、是、嚟自已故 Hedy 吉他手 Hedy 嘅。 係。 咁啊，點解？因為 Hedy 今個禮拜嚟緊嘅禮拜日就係佢嘅51歲冥壽。 係。 咁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佢一啲生平嘅日事啦，同埋一啲佢嘅同有關嘅音樂啦。係。亦都佢點解啲歌我都特別有一個感覺咧？因為、即 係係咪因為吳克儉入日本？ 咁啊，唔係好關事喎，反而係關 Beyond 事。 我關 Beyond 事。 因為都好似 覺 得 H Japan 喺日本都係好有份量個樂隊啦。咁喺1998年時候，佢其中一個好主要嘅靈魂人物吉他 Hedy 就意外離世。咁嘅樂隊都經歷好多好艱難嘅日子。咁你 Beyond 同人喺93年加佢離開，亦都係樂隊受咗艱難嘅日子。但兩隊樂隊都經歷咗咁長嘅日子之後，大家今時今日企翻出嚟嘅世界咧，我覺得就係兩件事嚟嘅。咁今日呢幾日見到阿嘉強嘅事件，亦都唉好有感觸。咁解釋咁，咁揀咗頭先呢只歌就係 Hedy 嘅其他一個好早年嘅 solo 作品，係叫 Frozen Bugs。 咁呢首好正喎，即係好啱呢個禮拜五，即係嘅呢啲好似 party time 咁嘅。哇！ 咁我之前都講過，咁 Hedy 就好睇啲後輩，所以樂壇因為佢 H Japan 咁大名啦。呢首歌當時佢就唔係用佢自己嘅名出，仲有一個組合叫做 Mass，咁佢牽頭，咁啊揾咗當時都啱啱出道冇幾多個 Lunacy 嘅兩位成員幫佢玩 ，bass 手 J 同埋吉他手 Ida Lan， 咁同埋加埋 Hedy 自己御用嘅監製 Ina， 呢四個人拍就咗啲歌出嚟。即係希望利用自己嘅影響力去 promote 一啲新人啊！咁一陣節目教學同大家分享 Hedy 一啲對社會好多貢獻嘅事。佢唔係除咗個 rock 吉他手， 係 因為佢對社會都貢獻，對好多譬如有癌病嘅小朋友點樣去幫助。 係。 所以當年佢出咗事意外離世時，即係日本社會咁傷感，到今時今日仍然好多人好掛住佢咁難堪。 係 而唔會再有話啲成員同成員之間，我又嘟下你又嘟下我，即係唔係嗰陣世界唔同而家個玩法唔同咗啦。咁啱。系啦，吴克俭引局长就去日本睇红叶，我好多朋友去咗睇红叶， 系， 我都想去日本第一做嘢， 系、啦， 咁想去揾下吴局长。 即系正常人咧，有嘢做咧就应该 出粮啊嘛， 系啦，出粮咁又即系有你有责任噶嘛，咁你 出粮咁出粮可以放大假，放大假唔系最大，你有关你咁大件事， 系 你都可以放假先。 仲要系人哋公听会啊 ，TSA 咁样咁紧要关正你事嘅，你都可以走去 睇红叶， 睇红叶食放题，仲要喺个街度咧及呢个学生。 咦？ 佢話咧喺呢個學呢、這個日本街道咧，就見到咧有啲日本嘅學生咧 著 制服啊， 係咪學生妹先？ 應該係啦。 O K， 咁佢就話係咯，好即係好想觀察嗰度啦。佢話好靚啦嗰個地方。 香港係咪啲統一校服啊？以後將來水手服好唔好啊？ 可能係、 我都想、 即係呢個強制性水手服，因為呢個吳克儉嘅喜好啊，即係要周圍去睇嗰啲咁嘅學生。 佢幾錢一個月工其實？ 30萬㗎都。 我哋有份俾喎。 有絕對有， 我有交税嘅。 喂，我啱啱先至交咗好多利得税啊！公司好慘啊，真係。 唔係咯，我哋即係其實我哋係老細嚟喎。 諗起都嬲啊！ 我哋俾錢養請去日本玩。 係啊，喂大佬，嗰啲咁嘅錢啊，一蚊一蚊搣出嚟有血㗎，我 有血有淚。 你啊走去食放題啊睇。 真係完全真係唔理，可以真係咁樣去都得嘅，真 係。係真係。即係香港就有啲咩賤人，但係你頭先講阿 Hedy 咧，日本咁就即係當然係一個即係 legend 嘅人物啦，傳奇嘅人物啦，亦都係對呢、這個即係社會係一個貢獻。 係啦，因為音樂人其實對於喺社會其實個社會運動又好，好多嘢其實係分割唔到，我覺得。即係好似譬如你 John Lennon， 佢好多歌都影響住成個世界嘅運行啦。咁香港大家都譬如 Beyond 嘅歌都攞嚟社會都關注緊啦。咁你其實每一個國家都有呢啲嘅音樂人喺度嘅。其實， 喂，但你頭先話見到阿嘉強咧好感觸啊，點解咁感觸咧？ 即係咁講，即係兩隊樂隊我都識人都識嘅，都係朋友嚟嘅。 即係 Beyond 同埋 Beyond 係我朋友啦 ，Mitchell 都係我兩隊都係朋友。咁 H Japan 都經歷咗好多艱難嘅日子，咁啲成員當時都有，譬如個主音就俾嗰啲洗腦教會洗咗腦，跟住就呃曬啲錢，跟住唔肯再唱歌，到最後 H Japan 解散咗，咁後來大家佢又醒翻，咁個靈魂人物 Yosuke 亦都因為即係佢人生好悲觀嘅，咁亦都頹咗幾多年，咁終於喺幾年前亦都重組翻，可以起得翻出嚟。雖然今時今日行出嚟 H Japan 我唔中意嘅，因為佢哋行出嚟俾我覺得係好温暖。 咁大鑊， 起碼佢哋都叫 好大鑊嘅音樂， 就好 entertaining， 有乜唔係以前 rock 好型，但係我覺得鄧就開心，可以起碼係一個好悲傷環境行翻出嚟。另一樣嘢，咁但係你唔會佢哋 好似你今時今日，好啦 ，Beyond 都完咗，咁、每年到到咁多日子就會，哦，又話加呢、這個又話，哎，我哋要為家居重組，呢、這個我唔會同你再夾翻，大家就互馬輪，冇實質嘢做到出嚟。咁呢個樂隊其實一個 legend 去到，我覺得好難啊，搞年年好似例牌六七月就開始啦，每年掛住家居天，掛住家居又唔識三個女，唔需要今年又你話我開呢個例又話唔係，咁你唔係搞呢啲嘢，咁你都見到家居人就係、是。即係你見到佢同阿特首唱歌，即係當首歌，即係唱到歌有冇污染咗就唔好講呢個問題啊，或者阿梁特首唱得好唔好聽啲靈異啊，佢有冇俾版權費？都係後話啦。 邊個都會講， 你再搞去綁水尾先，大佬你又要搞五六廿三條，咁你今日搞啲咩？係咪特登嘅？你唔知咁一隊，即係香港都咁有咁 legend 樂隊，搞到今日變咗好似喺永遠就娛樂。即香港當然冇音樂版啦，但娛樂新聞都永遠都係講緊啲是非，從來冇所謂啊點樣堅持所謂喂 Beyond 嘅精神、家居精神，啲冇人再講，係大家掛住口好口號式咯。Beyond 精神 ，Beyond 係乜嘢咧？ 係 係咪因為甚至乎阿嘉良有少發爛渣話，希望唔係自己 Beyond 成一員會更幸福？咁點解會去到咁樣？何搞到咁樣嚟去發爛渣？ 呢、這、一個咧，呢、這個發爛渣， 其實幾傷感嘅成件事，大家睇到香港真係 rock 樂隊唔多，係啲好有。令到大家咁支持嘅樂隊其實唔多，咁多年撐咁多年，去到今時今日搞到爛到粉碎咗，再磨埋粉，再沖落水咁樣，就真係有啲難堪啊！令到覺得 即係啦，即係佢首先就係話自己咧就係被擺上台啦，就首先就話被擺上台，因為阿林建岳老細咁就即係叫佢去一個私人嘅聚會，咁跟住咧 捉上去， 係啦，咁就俾人捉咗上去，跟住就原來唔知係有梁特首嘅，跟住又話影相嗰陣咧。头嗰两张都冇笑嘅，第三张就特首叫佢笑嘅，先至夹硬强颜欢笑咁。 哦，咁就跟即系拣咗冇笑两张 delete 咗，就 po 咗笑嘅。 冇错啦，咁啊， okay. 但系我睇翻嗰条片咧，又见到阿嘉强好似唱得都几 enjoy 嘅喺台上边。 可能佢即系 原来 敬业咬业啦，收钱唱歌。我唔知有冇收钱啦，我唔知嘅。 系， 可能咁即系表演时就尽量交气啦呢个。 系啦，咁啊真系好专业啦，因为咁样即系讲到自己咁勉为其难，被逼摆上台又唔知有观点之上。台又笑，即系唱得咁欢欣咁样，呢个好专业嘅表现。咁但系跟手咧就话，即系第二晚又出咗篇文，就话自己系呢、這个吓、啊，即系如果唔系 Beyond 嘅成员会幸福，我想做一个平凡人咁样。咁其实咧，其实嗰啲网民嘅回应都好精彩噶啦。即系譬如有一啲就话，即系譬如回应翻佢一句，佢话佢只想做一个平凡人，即系普普通通过生活咁样。跟住有啲网民就好似话，你本身就系一个平凡人嚟噶，你根本就系平庸都极。嗱，網民講緊，唔係我講，我要戴定頭盔先。 我 話佢平庸都激，咁咪如果唔係因為 Beyond 有個人理你咩咁樣啊？咁咯，咁啊，或者我哋一陣都可以繼續啊講下啦，呢個即係 Beyond 呢件事啦，同埋即係或者你啊判斷下，即係你覺得即係加強，因為你識佢噶嘛，係咪？ 係。 咁即係你覺得即係佢嗰個呢個精神狀態究竟係咩環境咧？你估而家係？ What if I missed you? And if it didn't hurt you, I wouldn't give you no clue. Say, would it be true that nothing will ever be ours? I've been thinking of you for so many hours. We'll live on Earth now, forget about the fairy tale. Our love is on a honeymoon in jail.Saw you, and if you were constantly blue, I wouldn't rescue your life nor you. So what makes you so sure that someday we won't just be a picture locked in a junkie's old basement? We'll live on Earth now, forget about the fairy tale. Our love is on a honeymoon in jail.What if I missed you? And for so many hours. We'll leave on earth and now forget about the fairy tale. Our love is on a honeymoon in jail. 做呢個節目咧有個好處咧，就係咧，即係有時為咗準備節目咧，就會揾歌咧，揾下揾下又揾到啲好嘢嘅。呢啲真係咧偏僻到咧，唔知乜嘢嚟嘅。 你邊度揾翻嚟咧？ 喺 iTune 揾嘅就純粹係， 本身個 melody 就好舒服，呢啲歌就真係好正嘅， 好正。同埋即係佢嗰個節奏，佢有個轉，即係有個變化嘅。 係啊， 嗰個 groove 咧頭嗰段同埋個 verse 咧係有個變化啦，跟住咧喺過門嗰個突然間成個好似嗰個數拍子嗰個都變埋嘅。咁跟住仲有一個即係個 verse 同埋嗰個 chorus 嗰個轉 key 啊，轉得好得意嘅。成首歌我覺得即係好正啦，呢首歌咁就 叫咩歌名咧？ 歌名咧係呢個緊要啦，或者我介紹嗰個人先啦，因為個人咧一陣先講個歌名。 好啊， 個人咧又係名不經傳到極嘅，因為咧喺網上冇乜資料揾到嘅，叫 Rococo 一個女仔嚟嘅。 係， 咁就甚至乎佢究竟係一個咩國籍嘅人咧，都揾唔到㗎，即係 Indi 到爆啊！我相信係應該係 Ida 係英國或者係一個法國人都唔定，因為我見到佢即係佢網上賣碟嗰啲咧，可能會有啲法國嘅啲歐力啊咁樣嗰啲係啦。咁、應該咧就所以應該都係啲歐洲嘅一啲好名不經傳、好 indie label 之下嘅一啲 artist， 或者甚至乎佢自己一個咁樣。咁嗰只碟咧叫 Bedtime Story 啊，即係係啦，即係瞓覺嗰啲啦，係嘛 ？Bedtime Story 係啦。咁但係咧，哇！呢、這個歌名緊要啦。呢、這個歌名就其實我係因為有歌名而揾呢只歌嘅，因為咧。而家即係網絡上咧，因為佢之前一路講緊網絡廿三條啦，咁啊自從即係我前幾日寫咗篇文，即係講話啊，原來啊特首要申請嗰個 license 牌啊， 要有咁多有六個牌嘅，咁跟住搞到佢哋咧，即係哇個個都跟住阿馮先知就走出嚟啊，事實上都真係要同 IFPI 攞牌嘅， 而家事實嚟嘛，大佬講就講唔係， 呢啲係法律嚟噶嘛，即係個 practice 都係咁樣，咁啊搞到佢哋瀨曬氣咁樣啦，咁於是啲網民咧亦都咧跟住咧有一啲 poster 出咗嚟嘅，就話真係好擔心啱啱時結婚咁樣， 係咯 嚇，我喺結婚唱歌咁樣，跟住影咗條片擺上網， 咁你點相嗰時俾人塌咗， 係啦，會唔會死咧咁樣？跟住咧就有一張 poster 咧就好正嘅，就話咧呢個即係港女嘅末日， 係咯， 就話呢個結婚播歌《港女末日》，跟住咧就話喺監獄過蜜月不是夢， 哇，係咯係咯， 咁所以呢首歌咧就叫做《Honeymoon in Jail》。 啲貼題嘅， 係啊，真係有首咁嘅歌，咁竟然你揾到， 感覺你哋唔好傷感啫， 係啦， 咪咯， 就叫 honeymoon in jail 啦，咁就真係呢個喺監獄過度蜜月就不是夢咁樣， 所以證明大家個網絡廿三條令到大家嘅擔憂係幾勁，即係唔好理大家誇張唔誇張咗，係你係背曬啲。搭憂慮而去衍生出嚟，將佢放大玩嘅一件事， 即係呢一個恐懼係好大嘅，有時係少少驚到過龍。一陣我都會解釋下究竟係咪真係驚過龍嘅。咁但係啦，即係嗰樣嘢就係話呢個法例之恐怖之處咧，就係其實最尾可能你未必有一個民事或者刑事嘅責任，但係個過程之中咧， 不斷係搞你係夠煩啦， 甚至乎嚇到你咧。喺 day one 你已經唔敢做某啲嘢啦，唔敢即係做一啲嘅創作啊，或者去做一啲嘅傳播信息嘅嘢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個先係最大問題。 咁但係嗰個特首自己 post 條片，佢唔知有啲例要搞嘅咩？ 係喎、 佢身邊嗱，佢可能唔知道，但係身邊啲人都會同佢講噶嘛。 佢咧就咁多局長自己就 post 上去啦。咁但係應該咧就唔係佢自己或者 助手嘅， 或者佢條橋，即係有條橋咧就俾後面嗰個人。 唔好睇小佢喎。 唔係，後面有一個人叫做馮偉光。 啊 冯伟光呢个白宫发言人系啦，咁因为我都因为呢几日都有啲访问咁样同啲记者倾开偈咧，啲记者都会有即系放即系话翻俾我听，佢哋收到啲料咧就系话应该咧就系成条桥咧都系阿白宫发言人阿冯伟光、 okay. 就谂住摆条即系摆条片上去，即系扮下友型啊，扮下亲民啊，或者即系甚至乎即系想话俾人听吓，我特首好 in 嘅，而家讲紧网络廿三条啊嘛，我都识得用网噶，我都识上网噶， 原来佢好 in， 佢而家识听 Beyond 添， 系可能系。咁啊，系啦，咁但系后来咧就咁，所以咧，冯伟光呢个人可能唔识 ，OK， 即系呢啲例，佢可能完全唔识。咁好啦，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啦，好啦，咁佢背后仲有个特首办噶嘛？特首办咁多人，咁多律师又唔识喎。好啦，再背后仲有个叫做知识产权处啊嘛，知识产权处又系好似冇人知咁样喎。咁啊，再知识产权处之后嗰边仲有一个叫律政处，律政处咧又有啲法律顾问噶嘛，完全冇人。即係問過相關嘅程序，同埋究竟即係相關有啲乜嘢嘅即係授權係需要同版權持有人攞咁樣，咁我覺得真係都幾匪夷所思。 佢係咪以為即係加強啊得你唱冇問題 ，post 就叫得咧？ 可能係啦嚇，即係又或者以為阿林建岳喺度 喺度， 但係佢只歌 唔關唔關事噶嘛？ 係咯，唔關林建岳事喎，真係。咁啊，總之就係你咁 即係笑話嚟嘅，我覺得 笑話啊咋。咁但係咧，即係頭先 同埋你亦都即係個負皮嘅指數都真係爆曬標啲單嘢，真係太撲。 即係一陣都會再講多少少啦。即係點解佢即係會呢個負皮到，甚至乎而家有啲甩碌到咧？即係其實嗰個甩碌程度咧，就不下於等埋發叔嘅。我相信，我覺得。咁但係一陣再講多少少。頭先講開就係話，即係你認識又加強啦。你覺得佢係即係喺呢件事？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呢個事件嘅發展咧，係幫佢減咗壓嘅，因為即係而家已經去咗究竟個政府識唔識版權 嘅啦，係啦， 咁但係係啦，即係佢之前咁樣，即係咁尷尬咁樣，即係又要話俾人擺上台，但係又唱得咁笑，即係笑聲咁迷人咁樣，係啦，咁點算咧？ 即係我認識加強其實就。即係我唔係話有啲想都唔係個人攻擊，加上個脾氣個性格比較少爺仔嘅，不始終係賴仔賴甚講屋企最細佢，咁即係譬如阿家區阿哥哥都好錫佢咁，其實即係咁樣佢其實係佢個人係比較易發脾氣嘅，即係等於譬如大家嘈兩嘈，佢就煩仔，我寧願我唔係表一元都，我相信佢係 即係之前一時發生咗佢買一隻錶咁 嗰啲啦，係即係佢喺 嗰度犯渣嘛， 係即係咯係咯，即係佢係幾即係佢幾。温室長大咯，我覺得雖然大家好錫佢，咁變咗就係佢變咗佢有時可能佢可能佢即係佢一下衝動棘住咗，譬如即係你相信問佢，咁我覺得唔會覺得你成為唔想成為 Beyond 嘅分子嘅，咁深經營咗咁多年，大家但問題係覺得你發表呢番説話之前，你係咪應該 少少講義氣 用事，用幾容易氣用事嘅呢樣嘢？你睇佢同佢啲隊友成日隔空罵戰，就已經知道話佢幾。咁當然大家明白佢哥哥個意外走係冇人想，大家都真係好難過。呢個絕對佢對佢打擊都好大嘅，大家明白。所以喺佢個世界，佢覺得快家區嘅咧係佢嘅， 係 即係 suppose 嗰陣我去 protect 成件事嘅，即係可能覺得盡翻我責任係個細佬，而你哋其他唔好理。即係我覺得佢有幾個咁，佢有大個包袱孭住咗俾自己，但係其實。人生喺世上每一個都有不同嘅包袱孭住，睇下點樣將個包袱孭得嚟舒服啲咁解嘅啫。即 係 你將佢變成一個好大壓力，壓到你咁辛苦的時候，即係可能佢真係壓到先爆呢句説話出嚟，可能真係佢心底一啲積咗好多年嘅啲説話出嚟。咁我覺得其實即係睇化啲咯。咁你事又做咗，又唔係有啲槍指住你去做。我相信唔係好似啲以前啲軍閥片，有個官照你一定要上去同阿特首唱個白你。咁就唔係嘅，真係一個宴會。首先一個宴會唱只歌都唔係一個大問題。首先，即係我唔好拆到咁複雜先。咁老細食飯，喂，唱只歌，捉嚟就去卡拉 OK 唱，即係等於而啲人睇戲就啦。卡拉 OK 嘅大佬，捉你黑手大佬捉一場放只歌，翻搭登台嘅時候有啲事發生。 但係個問題咧，我估就係因為咧，就係你頭先講啦，佢嗰種脾性啊，因為而家嗰啲網民咧就衝住佢，即 係佢真 係衝住佢而嚟，就話即係喂，你而家背叛咗姚錦精神。即係你亦都背叛咗阿哥， 係啦， 嗱啲去到阿哥嗰啲， 係啦，咁就傾咗神經線啦，呢個就好緊要，係啦，即係呢個就撩到神經線嘅。咁其實即係佢，你可以選擇唔會有啲回應到你，即係同埋你覺得都做咗，同埋你，我相信你 post 之前，你會影之前，你會問你會唔會 post 呢啲極，跟住今日藝人你都會有時同好多 artist 出去做嘢，啲朋友啲歌迷影相都會問你 post 唔 post 啊，即係譬如我平時日本同。 啲 H Japan 啲師嚟食飯玩都影曬相。喂，冇 po 啲私人時間，大家知啊啲私人時間相冇 po， 大家講句啫嘛。咁、因為日本人就比較緊張，即係知道其實喂大家明白啲韓粉唔使講啲唔會 po 曬，咁到嘴慘到癲曬，大家唔 po 先。咁明嘅，咁嗰張相可能係一個私人要話唔好 po 咯。如果你特首不特首興嘅，同個女去係咪海德公園嚟嘅坐低影相，當公關請用，都係啦，即係啊呢個特首興用呢一招咯，懶呢啲咁。可能加強又唔知咧，咁咪俾人擺上台咯。 我諗佢即係可能 佢影，可能係冇問清楚，你唔會 post。 你頭先講咧嗰種情況咧，即係會問清楚先 post 先成啦。呢個就正常情況，即係正常情況。 即係唔係 artist 就係話，即係佢如果唔知咧，佢就可能係 assume 係冇人問過，又或者佢預計係冇人 post。但係佢又唔知道咧，呢個係特首嚟喎，而佢呢個好犀利， 又 同阿特唔係，即係你唔知道呢個特首嘅性格，再加上你唔知道你老細同阿特首好 friend， 佢唔問或者佢要做佢要 post， 佢唔問你催人。 我都明有時咧喺啲場合，可能就算你真係好唔中意嗰個人，人哋。喂呀，影咗相係禮貌，你都有人影，但可能你講翻即係冇 post。我明白有時出嚟做嘢唔一定係你咁 tough， 我唔肯同你影相，影張相冇壞。但係即係事後嘅 consequence 就顯化到出嚟，有啲人大家佢唔 aware 啲嘢出嚟係啦。 不過你呢個解釋咧，即係話佢係意氣用事或者佢性格使然咧，我覺得啊都解得通。 係， 因為如果你話有啲咁嘅包袱，有啲咁嘅壓力。而咁多年嚟都俾人即係比較 追住嚟咁多年 比較一路都係咁大個人都係被同阿哥比較 係啦，冇阿哥同阿坡比較，即係永遠都同不住嘅成員去比較。 咁當然啦，即係佢即係你話，譬如佢首 bass 係咪真係彈得好犀利咧？咁樣呢個另當別論啦。 另當別論啦，集技術嘅。 咁但係嗰個比較嗰個包袱可能真係孭咗好多年，咁樣變咗喺呢件事度，哇！突然間俾人咁樣嚼法，喂！我都好無辜嘅啫喎，我都係俾人擺上台啊，老細叫到咁我咪唱咯。有乜咁大不了啫？使唔使讲我要背叛型高精神啊？使唔使我背叛阿哥啊？又话阿哥吓喺呢个即系要走翻上嚟吓、啊，走翻上嚟要闹我啊！咁样使唔使即系去到咁尽？佢觉得咧就真系好顶唔顺啊！于是就爆表，咁就讲咗一句咧就话。拎你个肺！如果我唔系呢个 Beyond， 我谂我会开心好多。 平凡人系啦，咁即系泛渣人之常情嘅。希望呢个唔系佢真心嘅说话啦。 唉，咁啊，泛烂渣就其实 唔系都希望佢惊事仗一致咯。即系譬如你闹咗呢啲场面，你遇到一啲你认为你唔 please 嘅人，日日都唔使你个场面好尴尬，影张相你咪叫人冇。不过你叫咗佢 po 就得实，你吹佢唔涨啊。 咪咯， 但我讲咗你 po 我，咪告你侵权咧。有我樣啊，上面喎，不過你話香港冇肖像權 嘅樣係冇權嘅，係啦，所以一陣都要 樣衰，所以樣衰可以做出嚟繼續。 係啊，所以一陣都要要澄清翻、解釋翻。我哋上次咪提出過，我哋喺節目度提出過嗰個米奇老鼠嘅問題嘅。一陣我都會解釋下。我後來諗翻，即係我動高床板喺度諗過咧，應該冇我哋講到咁多人驚嘅。 即係過嗰禮拜其實都好多事發生嘅，即係各樣即係啲事係某啲事雖然係勞氣，但係佢都係。好笑喎、啊，真係啊啦！ 嗯，咁所以咧，係啦，我哋聽多首歌先，我哋又翻去日本啦，即係我哋今日咧真係 揾阿局長， 係啦，揾呢個局長入咗呢個吳克儉毛啊， 係啦。 喂， 啱啱聽嗰啲首咧就係 Hit 收有名嘅作品叫 Dub， 係佢自己好中意嘅作品嚟嘅。但係頭先個版本就唔係佢玩嘅，就係喺佢距離開咗大家之後嘅第二年咁出咗一張 Tribute 佢嘅大碟，就有好多唔同嘅單位玩，有啲係佢嘅後輩啦，有啲係佢自己好中意簽翻嚟嘅啲 Indie Band 啦，都有啲佢嘅前輩。亦都係啲佢嘅好朋友，呢、這個就係佢嘅好朋友樂隊不停玩演繹咗，用佢自己編曲演繹咗 Hit 一首佢好中意嘅 Dub。Dub Hit 玩嘅好有好多唔同嘅 mix 啊，有好多唔同玩法，係自己好中意嘅歌，不斷有唔同嘅創作去玩嘅。係啦，咁即係 X Japan 時代嘅 佢 solo 嗱 ，Hit 係搞少少 ，Hit 就有兩個身份，一個就係 X Japan 嘅吉他手，但佢本身都係一個 solo 嘅音樂人，咁就係有自己佢嘅嗰種 rock 日本叫做 cyber rock， 因為佢除咗唔係純吉他，加好多電子嘢啊，好多 program 落去玩嘅嘢嚟嘅，咁佢就佢嗰類 rock 叫做 cyber rock 嘅，咁佢都有自己音樂，佢自己音樂風格同 X Japan 好唔同，佢 X Japan 真係做翻自己嘅吉他手，咁喺佢自己嘅 solo project， 佢就係一個 leader， 即係會揾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啦，佢有自己開嘅唱片公司，就話佢就係簽好多冇人要嘅 indie artist， 咁好多佢嘅 label 叫 Lemonade， 哦 ，OK， 就檸檬 lemon 呢個字加呢啲，咁 lemon 呢個字開頭我都唔明點解 ，lemon 呢就係微咗一個 slang 就解啲。啲 damage goods 啲垃圾唔使意思啦，跟住呢啲突即係過去咗啦，即係佢意思係佢將一啲大家冇人要嘅 indie 佢簽翻翻嚟，係啦，幫佢包裝個俾機會出個碟，即係佢係呢啲，我相信佢公司嗰陣時佢呢個 label 我都 under 我嗰陣時一齊做，都係蝕錢多賺，但係佢覺得就係佢賺到錢。咁佢就會攞一部分出嚟，希望覺得即係薪火相傳，你俾個機會啲 indie 俾佢玩，咁佢會自己譬如啲錄音時又會用嗰啲樂手一齊去做唱片咁樣。咁佢呢個真係所謂係好幫後輩啦。咁即係後輩幫兩一種就係 Lunacy 啲大名，佢都會繼續 promo 啦。另外啲真係無名不經傳，佢都會用佢哋去幫佢簽，俾個 label 佢發去出唱片。即係佢講緊嗰個係九十年代中期後期嗰年代冇乜互聯，未有 internet 乜都冇噶嘛，即係唔發達啦。咁你真係嗰個時候表演你要出唱片，同埋而家我喺 YouTube 自己表演就得啦，一定俾機會佢哋去做，因為每年都會搞個音樂節，就俾呢啲樂隊去玩，咁佢會出嚟同你一齊 jam 歌咁樣，所以佢對於推動後輩，即係 as 一個音樂人去 promo 一個 rock scene， 佢係幾不遺餘力嘅呢樣嘢，咁就香港就比較少，同埋佢做就唔係話好，即係佢呢啲係呢啲係比較高調，佢個低調就係好多慈善嘅嘢啊，佢都一路有做，咁佢就覺得佢做呢啲唔係去 promo 自己，佢覺得一個責任要去做，咁呢個嘢就好難得，將自己嘅收入，即係佢分配嘅呢啲就俾屋企人，呢啲就擺落自己嘅 label 度去 promo 呢啲人，即係蝕硬都要做，冇問題嘅。 喂，咁突然間真係拆開少少，即係香港就好興有人死咗就增產㗎，咁佢照計都有一定嘅資產啦，咁有冇增產事件？ 啊冇啊，佢就好有就佢嘅公司，佢有一間所謂自己管理佢嘅公司叫 H&P。咁可能唔明咩咁，我問翻我舊老闆就叫 Hit and Parents， 佢一出道已經成咗間公司，一次擺曬呢個機，一間公司度咧就個版權就全部俾曬佢爹哋媽咪屋企人去生活嘅。咁冇真慘，佢細佬就係佢嘅私人助手，佢請佢嘅。咁當日發生意外就係佢細佬送咗佢翻屋企，即係佢因為 Hit 媽媽都飲到醉曬翻屋企啊，因為慣咗點知屋企發生事啦。咁所以就冇真慘，佢好好地安分曬啲嘢。咁亦都佢亦都。都明白佢而家屋企人收住錢啦，亦都翻版税。佢 Hit 嘅所有工作係仍然運作緊，即係喺大家心目中其實佢冇走到嘅，佢即係肉身喺度。大家繼續利用佢嘅知名度，繼續會有做好多嘅音樂活動，咁嘅錢亦都會有去做佢應做嘅善事，亦都繼續營運落去。即係大家所謂 keep 住佢嘅精神喺度，就唔係得把口講嘅。 精神不死 係啦，但係都真係 actually 係有嘢運作緊，一路有，同埋佢即係一路影響好多後來出嚟嘅樂隊都話我好受佢影響，而即係佢希望可以即係發揚到佢對。嘅責任啊，做人嘅責任呢樣嘢啦，香港就少啲呢類咁嘅， 香港就少啲， 口好色就多。 嗯，唔係，但係其實話，譬如話阿坡同埋阿世榮咧，講翻 Beyond 先啦。世榮佢都有好似自己即係都有嘗試去提携一啲即係後輩 indie band 咁樣嘅， 佢 都有嘅 嚇。嗱，咁其實以前對嗱三個都有做嘅，阿坡都有幫，譬如去MMF 啊，十一萬萬，佢一路都有 promo 啦。咁阿世榮都有啦，連簽個 Alpha 都有啦。咁加強早年都有啦，譬如有卡拉，咁大家都其實大家開頭都有嗰個心去做。但係畢竟香港你都知，其實真係做樂隊呢類特別搖滾樂隊，其實個 market 唔係容易嘅。咁亦都可能大家就做下做下，發覺冇乜 跟住可能個成績又唔係特別好，咁即係抌咁大嚿錢加價入邊，大家可能嗰團火就熄咗啦，就冇佢 keep 得咁好啊。 Carla 嗰啲就叫做 keep 得到多啲啦。 但係其實 Carla 都離開咗加強好多年噶啦、都即係弱滿咗，都俾佢即係各自發展啦咁樣。 咁但係叫做又 即係冇話 keep 住咯， 帶出嚟 帶出嚟啦。當然大家都有帶，大家都當時其實都有團火想去做嘅。呢個我都明白佢哋想，即係明白堅，即係嗰三分鐘熱度係。有咗之後，你點樣堅持落去？呢個就係比較困難嘅事。 係、咁，但係就係啦，即係呢一啲 即 係 香港 就係 個 搖滾兵， 永遠都比較唏噓，就係點解好似得話好多時得話口講三分鐘熱度噏完之後就噓一輪就冇咗咁。其實即係就係個可能成個你之前成日講香港個土壤嘅氣氛，做呢樣嘢其實唔容易、你要好堅持去好咬牙根去做，而喺第啲地方就唔需要係好 enjoy 去做，真係開心嘅事去做。你咬牙根去捱去做兩樣嘢。等住喺監獄坐監去捱， 係啦，你估個個啊香港打工好似吳克儉咁過癮 嘅，咪就係咯，又有咩食方題， 咪咯，即係收咁多 錢，又買雜誌， 啊，又即係有大緊要嘅會又唔使開，又可以上去日本睇櫻花、賞花啊，食方題，及學生睇雜誌、食豬扒。 咁啊，日本 好嘢真 係，即係日本嘅校服係好吸引人嘅。呢啲 你頭先講起呢個 Hide 咁有貢獻啫，但係通常呢啲咁有貢獻啊、咁偉大嘅人咧，通常都比較早死。但係嗰啲咧，即係冇挑用嗰啲咧，就真係喺度牙， 即 係 真 係牙都係 真係好難好難。咁你睇下啲好有才華㗎，嗱，我哋李小龍啊、Jim Morrison 啊、Jim Hendrix 啊、John Lennon 啊，即係哇，全部都係好早和家區，都好早就哎呀，即係。唉，即係你聽諗下到嗱，好似嗰啲人，即係睇到啲今日都都難過，就譬如話阿妹姐咁，佢又財大啲嘢要俾人拍賣嚟維持佢個基金咁樣，大家有好多迴響咁樣 solve 嘅啫，係啦。 係咯，所以咧即係。唉，呢啲吳克儉呢啲咁咧，仲可以喺度嘅咧，真係。嗱係啦，我哋講翻咧，頭先咧，即係話呢個 Honeymoon in Jail 上一首歌咧，即係講即係話，即係究竟啲網民啊，對於呢、這、一個即係如果。喺呢個飲宴嗰度唱我歌，同埋好多時都會即係咩咁啊，即係嗰啲童年嘅嗰啲片咧，好興噶嘛，即係新娘新郎童年嘅片，咪就襯底音樂啊咁樣。 係啦， 咁跟住係啦，喺呢個飲宴上邊就飲，即係唱我歌咁樣，跟住又俾人拍低咗，就 po 上網，咁係咪會結果咧會有呢一個喺監獄度 蜜月 不是夢嘅情況出現咧咁樣？咁我話覺得就有啲誇張咗少少嘅嚇，咁首先就係即係咧，我哋成日咧都要分清楚咧，做嗰 part 即係咧，我點樣去即係我翻唱，或者我重新將佢錄咗成一個 video， 呢一啲叫做嗰 part， 點樣去用使用一個原本嘅一個版權嘅作品啦，同埋咧就係之後傳播或者分發嗰 part， 我要兩 part 分開嘅。咁而家個即係嗰個現行嘅條例啦。同埋即係新加嘅條例咧，即係或者係呢個修訂嘅條例咧，其實基本上都姑且叫做前決做嗰部分咧。如果你係侵咗權，冇問準呢個版權持有人，冇攞 license， 你做咗一啲嘢，用咗一個版權嘅物件一個作品，冇問佢侵權嘅時候咧，基本上個責任咧都係民事嘅，民事責任。咁即係話咧，告咧就係個版權持有人告嘅啫，呢一 part 就冇話坐監嘅問題嘅。但係有幾時有刑事責任呢？係 啦， 就係、是、後面嗰 part 啦，就係分發或者係傳播嗰 part 啦。而家嘅例咧就係、是、咧分發，如果你係即係將一啲版權嘅物品一個作品，你走去咧大規模咁樣去 distribute 所謂個字眼叫做 distribute， 去分發去賣，喺呢一個即係商業嘅過程喺個業務嘅裏面咧係牟利嘅，咁樣咧你就會有刑事責任。係 啦，牟利啊嘛。 係啦。咁呢個就係舊例啦。咁新嗰個修訂係點樣呢？就會加多咗一樣嘢，就係話呢，如果你傳播嗱，頭先分發就講緊，即係其實係講緊 N 年前嗰啲賣老番嗰啲啊，真係日日碟出嚟四呢我四仔啊嗰啲啊，或者係即係街角嗰啲咁樣，即係成棟白板碟印出嚟嗰啲賣老番嗰種分發， 即係好上一個世紀嘅嘢啦。 冇錯啦，咁所以即係個例。 以前並進啦，政府話 冇錯係啦，點解個例要 update 就咁解？因為佢嗰陣時呢啲條文係針對嗰啲嘢嘅。好啦。咁第二 part 就先話即係刑事責任嗰一忽咧，就係話分發就當然係繼續有刑事責任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唔單止分發啦，你網上傳播，如果你係作一個業務嘅用途牟利咧，咁啊繼續係有刑事責任啦。但係而家多咗一款嘢咧，就係話如果你唔係賣嘅，你只係傳播啫，譬如 internet 度傳播，你 upload 段片擺上網 ，share 啫。 係啦，我 share 出去咁樣。但係你亦都唔係牟利，亦都唔係一個業務過程。咁但係咧， 如果你呢個分法，喂唔係分法，你呢個傳播， 傳播 個程度係去到一個好廣泛，廣泛到咧係會傷害到版權持有人嘅權利。意思即係咩咧？乜嘢為之叫做傷害到版權持有人嘅權利咧？而家嗰個新嘅修訂就咁寫嘅，佢就話咧。法庭當佢考慮究竟呢一個係咪一個去到傷害版權持有人嘅權利嘅地步嘅時候咧，佢會考慮曬成件事嘅證供，特別第二樣嘢，特別就會睇睇究竟呢個傳播咧有冇叫做取代原作品嘅一個地步。咁即係話你嗰個傳播係咪廣泛到你傳咗之後， 喂唔聽原來啊，聽呢個全國版本。 即係譬如用翻梁振英嗰個 case 係話，喂係咪即係聽完佢唱或者聽 任何人唱？ 即使是很廣泛，是不是即是说譬如说有譬如说几千万点击率这么高。但是你会问回会不会因为他这条片你走你不会听 Beyond 呢，你应该是不会的嘛，是不是？咁所以呢如果用这个标准去看呢，那我去回我们这个婚宴，这个就是度蜜月的问题。我在网在这个婚宴那里唱了一首歌，然后拍了一条片放了上网。前面做呢一 part 咧，就係要攞一扎 license， 正如我之前寫過嗰扎咁樣，你要可能要同 cash 啦，又睇下你咪現場嘅 band， 如果現場 band 咧就唔使 IFPI， 但如果你用 MMO 咧唱片原本 MMO 咧，你就要問 IFPI 啦。咁跟住要揾相關嘅即係版權嘅公司啦，同埋唱片公司啦。咁嗰度一扎，起碼五六個 license 喺嗰度。咁咧做呢一 part， 咁你冇攞 license 咁就可能會有一個民事責任嘅。咁但係好啦，到你擺上網嗰 part 啦，擺上網咁跟住要問嘅問題就係話你呢個傳播咧係咪廣泛到，即係而家講緊有冇刑事責任，有人拉你嘅問題啦，就睇下你嗰個傳播咧係咪會廣泛到咧會有呢一個頭先講嗰樣嘢啦，影傷害到呢個版權持有人嘅權益，就即係話睇下究竟你嗰個傳播會唔會咧取代咗個原作版。咁啊，睇下你唱咩歌啦。咁如果你唱一首好 hit 嘅歌嘅咁样，咁照计啲人就唔会因为睇咗你条结婚片而唔听嗰首原本嘅歌嘅， 甚少系咯。 即系譬如啊，即系呢个纯粹幻想唔会发生嘅。即系譬如喺婚宴嗰度有人唱呢、這个啊，陈奕迅嘅《明年今日》，咁照计就唔会嘅。但系有啲咁嘅讲法噶嘛。好啦，你唔会因为阿新郎 唱咗 《明年今日》。第二佢就唔聽成功，係啦，唔會咁樣噶嘛。咁所以咧，嗰、那個刑責咧就相對要賴嘢，要真係坐監咧，嗰、那個門檻都相當高。不過、那個擔心就係話咧，我唔理啦。即係但係原來發覺呢個新郎咧係一個政府好唔中意嘅人嚟嘅，成日譬如係阿新郎，譬如阿 J 風嚟嘅， 係啦， 成日喺度剪嗰啲片咁樣，整嗰啲 remix 歌喺度笑啊梁振英，笑啊龍蝦咁樣。梁振英好唔中意佢， 係啦， 於是咧。佢就咧諗辦法咧，而家就揾啊，即係陳奕迅嗰間唱片公司，咁就夾埋佢，係啦，咁就話嗱，我要喐佢嚇你嚇，鄭康鄭閉或者即係 support 我咁樣。咁啊，梁振英出到聲，咁啊，唱片公司可能就話哦，好啦好啦，佢都唔費事你搞我啦咁樣。好啦，咁於是咧，佢就會可能出動呢個警察或者海關， 係 咁咧就喺你呢、這個就係驚你嗰個婚宴嘅過程突然間有隊咁衝入嚟，就插咗佢兩公婆插曬咁樣。咁於是咧就擔心呢一個咧，就算啊，唔係話去到最尾要呢個有刑責要坐監，但係你插咗翻去，咁起碼插你四八個鐘啦， 係啦， 著住裙褂咁樣，即係禮服咁樣喺呢、這個喺呢個嗰叫咩？嗰啲咩？嗰啲叫咩房啊？豬 臭格， 臭格係啦，喺臭格嗰度咁樣，哇！跟住講起臭格就一周年臭格喎， 係喎， 我上年啲就想踎完臭格，踎咗一陣，係啦，咁但係啦。即係咁樣就好樣衰噶嘛，同埋跟住又 主要我覺得係好，即係成日都話好滋擾、好擾民。其實 冇錯啦，其實係嗰、那個即係擾民嗰樣嘢，同埋咧對於你嗰個精神壓力啊構成咧，而呢個壓力咧就係驚會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咁以後大家就不如喺個婚宴度就唔好唱歌，亦都唔好拍片啊。係 啦， 咁樣咧呢、這個就係嗰個法例最恐怖嘅地方咯。係 啦， 咁啊。 即係呢個都唔知淨係婚宴，即係好多其實好多其他場合，即係譬如你小朋友屋企嘅生日會啊。 但係而家咪就係發現，即係話而家 OK， 阿梁振英嗰條片就淨係攞咗 cash license， 咁跟住第二日咧就開始又俾人督爆啦，咁跟住阿馮添之 IFPI 就走出嚟就話啊，其實你都要同 IFPI 攞翻嘅咁樣。 係咯。 咁其實仲有其他 parties 啦，我唔知佢有冇揾版權公司或者唱片公司啦。 咁林建岳喺東亞唱片有好多相關人士可以協助成件事噶。 系咯，即系起码有啲人可以帮佢打下电话啊， 攞 下 contact 啊，send 下 email 啊，咁样嗰啲啦，咁但系冇啦吓。 咁就唔知佢有冇搞啦，因為今日即係好多傳媒都繼續追訪特首辦嘅，特首辦即係都係冇回應啊，迴避嚇。總之話研究緊， 研究 係 咁大件事都 繼續啊， 使唔使開會 call 曬啲人翻嚟研究？ 要繼續咧，呢個知識產權處嗰個處長啊，繼續出嚟講就話，其實咧佢呢一個咧可以，因為特首係呢個公眾人物，所以咧就可以當佢咧成個 occasion 咧，或者呢一段片咧。是一個時事的報導，當係因為時事的報導咧，喺現行的呢個法例咧，就係一種即係 豁免 許豁免嘅，係一種許可的行為嚟嘅。你唔攞版權持有人嘅同意 都得。私人聚會唱歌當新聞，新咩文啊？ 係咯，有咩新聞價值啊？ 大佬， 睇到唱喜歡你有咩新聞價值啊？ 即係一班朋友食餐飯，拍條片話新聞。 系啦，因为 特首 系啦， 超然地位， 冇错， 明白，超然地位， 同埋系公众人物就得啦。 系啦，即系而家苏格伦唱得唔得？ 都照计都得。 咁即系而家唔系喺日本唱卡拉 OK 影咗都系新闻嚟咯。 系啊， 日本咁中意唱卡拉 OK， 啲妹妹仔、啲援助家仔陪佢唱歌嗰啲。 系啊，冇错。咁样又系啦，因为系咪咁样？因为我觉得呢个就相当荒谬嘅啫。 嗰条片你有咩新闻价值啊，大佬？ 梗係冇啦！ 咪搶你地點？ 有咩嘢報導新聞？有咩報導時事喺度啊？ 咁你夾硬話經文連周年晚會，咁你咁 香港幾講完啦？使乜嗰條收視片出嚟啫？ 咁你即係其他政黨就要咁，即係第時個政黨搞晚宴，你都話唱唱歌都要搞。 係咯，即係佢呢個講法咧，就係開一個好壞嘅先例啦。 你即係咧話咧新聞片有咩都可以， 即係咧口講就得㗎啦。人治社會啊，即係變咗，我哋仲即係成日都喺度掛住話，即係法治社會，法治社會，又話嗰啲佔領嘅朋友喺呢度破壞法治，但係你哋咧就破帶頭破壞法治，又唔攞 license， 跟住咧衰咗之後咧，又喺度亂咁作古仔嚇，喺度亂咁講，喺度亂咁講就話咧。呢一個係公眾人物就係報導新聞就得啦，咁樣即係呢啲咪破壞法治啦。喂，我哋聽多首歌。 好。Lie. 冇錯啦， 係啊，呢、這、一個咧又係繼續外國嘅 indie， 呢個就揾到嘅係英國 indie band。咁呢隊 band 唔係動物園啊？呢、這個 呢、這個唔係呢個，但係都同今晚主題有 關嘅。 呢隊 band 咧叫 Albertine 啊，即係唔係阿伯丁喎 ，Albert， 不過係跟住楞住係 Tin T E N 咁樣 Albertine 咁樣。咁呢首歌咧叫做 All You Can Eat 啊， 放題 係啦，放題 入邊過咗邊都要直下放題先開心嘅。 冇錯啦，因為咧真係今日要真係要 tribute 俾阿吳克儉啊嘛，咁、所以咧就真係嚇揀一首放題。 放題 但係頭先咧，頭先喺度講緊咧就話放即係拍片上網嗰啲咧。即係而家咧，又真係好似嗰啲政黨啊，或者政府咧，就真係好似食放題咁樣任擺 嚇。 即係咧，今日因為琴日咧都已經開始咧，有記者就追到就發掘到咧，譬如民建聯 係咯，你經文聯 party 唱歌，你咁多政黨都有人唱噶啦。你民建聯 民建聯咧，亦都喺佢哋之前嘅 event 嗰度咧，就唱過《舊歡如夢》嘅。咁啊，譚耀宗啊，就係、是、譚耀宗唱。哇！你真係千祈唔好睇嗰條片，我睇咗少少，唔係唔係唱得好唔好聽嘅問題，係佢周圍嗰啲即係白即係嗰啲拱照佢嗰啲咧，哇！真係睇到你咧，李慧瓊已經係最好嗰個啦，可能。 哇哇！你都真係好抬嘅，即 係因為側邊仲有袁秋， 哇！好重口味喎。 係啊，仲有邊個女人啊？啊邊個啊？陳克勤又係啦，係啦，仲有陳克勤。即係猜埋 breast 嗰、那個， 好， 跟住仲有一個女人嘅又係 一堆啊， 一堆女人。總之咧，仲要係最尾嗰、那個，即係 fix 咗喺度，即係唱完啦，好白好威威咁樣啦。譚耀宗側邊嗰堆女人咧，仲要係哇挨挨蹦蹦咁樣蹦住佢，即係 freeze 咗喺一個咁樣嘅畫面嘅。 哇！有重口味真係， 我睇咗十零秒到啦，已經頂唔住啦。 呢、這個要 parental guidance。 我覺得這個唔應該告佢侵權啊！呢、這個應該告佢係呢個係乜嘢咧？呢啲叫 啲 disturb 好 disturbing 嘅啫，嗰、就是那個 terms 有 應該要用去廣管局投訴。 係啦，係啲係啦，厭惡嗰啲 係啊，令人嘔心啊！ 厭惡嗰啲有個咁嘅嘢噶嘛，係咯， 係啊，嗰類咁樣嘅嘢嘅。咁但係啦，即係佢哋咧就好似係放題咁樣，完全咧就唔使攞 license， 亦都冇攞 license 肯定，因為佢哋真係拍咗條片擺咗上 YouTube， 都 circulate 咗一段好一段時間㗎啦。 咁 樣 咁 而家阿特首咧就嚇就叫做咧開咗個先例，就主動咧就同 cash 攞咗第一個 license， 係 咁咧，其他嗰啲唔知係咪攞緊啊？咁啲人就會問翻啊，咁究竟阿民建聯你呢啲又點計 啦？ 即係究竟有冇做咧嚇？因為咧，我覺得呢個咧就真係好大問題嘅，因為咧而家推緊呢個版權修訂條例嗰、那個即係主力嘅推手咧，就叫蘇錦良啦，就係、是、呢個商經局嘅局長。 咩關係事㗎？ 係啦， 件事有冇排？即係佢都忙 嘅。係啊，商經局局長啊蘇錦良咧，佢自己本身係民建聯嘅喎。佢民建聯人嚟噶，係啊， 我真係唔知喎， 係 咩？ 係佢自己係民建聯嘅人嚟嘅，佢係零三年之後，即係民建聯要即係改 image， 換過一啲 young 啲嘅 image， 以為咁就揾咗阿蘇錦良翻嚟，咁佢就入咗黨咁樣，就係呢個民建聯嘅人嚟嘅。 OK， 咁啊，呢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民建聯冇攞 license， 而家又唔去攞 license， 咁即係代表乜嘢咧？第一，即係究竟係 OK， 你哋民建聯。你作為呢個推手，但係你對呢個版權條例完全一無所知，知道你都唔做，係咪咁樣呢？還是第二就係、是，哇！民建聯，你因為你係民建聯，所以大細超，係 啦，即 係 有特權， 你係官，你有特權，你大乜曬，係咪咁樣呢？嗱，我覺得呢個咧，蘇錦良要面對要答嘅， 係啦， 即係我希望啲記者朋友真係追一追問佢，究竟喂而家你咩態度先？ 係啦，即 係特首已經做咗一個榜樣啦， 係啦， 嚇、佢已經攞咗第一個 license 啦，咁你幾時 攞得未咧？ 去攞咧？ 係啦， 你攞唔攞咧？你如果唔攞， 或者點解即係你解釋一下點解你 day one 唔攞，係咪你唔知咧？ 係咯，唔知唔知你去搞翻 咯，做唔做咧？究竟係還是係你覺得因為你係民建聯，而呢個民建聯係可以即係？知法而犯法嘅，冇問題嘅，冇後果嘅，可以大細超有特權嘅，係咪咁樣呢？我真係想呢、這個即係阿蘇錦良咧出嚟答一答咯。 咁但呢啲即係佢啲 party 除咗唱歌，有時真係會有啲其他即係係得造型嘅，譬如可能有扮極老鼠又唔定，即係扮超人又唔定，咁呢啲 involve 好多。是 啊，因為咧，其實我哋嗱，我哋上個禮拜就講過米奇，即係捉住只米奇老鼠喺迪士尼影相咁樣。咁事實上，而家又有一個新聞，又發現咗喎，原來經文聯嘅林建峰咧，即係本土新聞嘅報導啊，就話咧有一就同嗰一班人影相，嗰一班咧就係以呢個 Avengers 嘅造型嘅，有 Iron Man 啦，有 Thor 啦，又有呢個 Catwoman 啦，又有呢個美國隊長 嘅。你 Catwoman 就唔應該出現嘅喎。 係啦，另外一個廠牌噶嘛。 Marvel 係啦，唔撈底係 DC 噶嘛。係有個問題啦 ，jam 錯咗啦，未合作係咯，未合作㗎呢兩個冇合作過㗎。 真係。咁又係啦，有一堆咁樣嘅造型嘅人，咁林建峰又即係影咗張相擺咗上網，咁呢一個又牽唔牽涉侵權嘅問題，等於我上次嗰個問題，同只米奇老鼠搭住膊頭影相，跟住 po 上網，咁有冇侵權問題？我上次就喺度落咁諗緊，就話啊好驚，可能會喎，驚賴嘢。咁後來我經過一個禮拜動高床板諗過咧，就應該就喺呢件呢種嘢就冇事。因為咧呢、這個就翻翻去咧，即係我即管講下啦。其實好難明啊呢 part， 我自己都即係諗咗好耐。因為咧版權最基本嗰個 concept 咧，就係話咧你一個意念咧就係唔會保障嘅。你齋諗到一樣嘢，譬如話我諗到隻歌，未將佢變成一隻歌出嚟之前咧，喺我個腦裏邊咧呢、這個意念咧係唔會受到保障嘅。 哦，咁幾時都合理，明白。 直至到佢變成咗所謂 fix 咗。變成喺一個 media 嗰度， 咁我簡單你個意念，我寫落個五線譜度，咁呢度咪出咗 嚟，呢個就有版權啦。 咁 下一個就保障。 咁個腦裏諗咩還知嘅？ 係啦，即係或者你有個 idea， 你同人傾過，跟住嗰個人攞咗你條橋，將佢變咗隻歌，呢個咧就唔係侵犯版權嘅問題，因為咧你未有版權，你未將佢變成一個 idea， 即係譬如話。我諗咗一隻歌，我諗住係寫，即係可能個 melody 係咁樣嘅，可能即係哼咗兩句咁樣可能。咁但係又或者係即係講咗個歌詞嘅意念咁樣啦，跟住你聽咗，跟住就發覺，咦， 我快過你嗱聲， 係啦， 搞點樣出嚟變咗個， 將佢錄低咗，咁樣咧，我就唔可以告你侵犯版權嘅，因為我未整起嘛，我未將呢個意念將佢即係 fix 咗喺個 idea， 即係 fix 咗喺個 media 嗰度，係咁咧，所以咧就未有版權嘅。好啦，咁啊講翻張相啦。咁其實咧，呢啲咁樣嘅造型啊、成成啊嗰啲咧， 啲玩具扮相嗰啲， 係啦 ，Iron Man 也好，米奇老鼠也好咧，佢哋呢啲造型咧，只係一個造型嚟嘅啫。 係。 咁而家咧，我哋出嚟嗰張嗰個所謂呢個版權嘅物品，或者係咪疑似侵權品咧，就係一張相嚟嘅。 嗯。 咁樣咧，我哋影相影低咗一個造型嘅嘢， 係。 跟住咧。將呢張相咧，其實個版權係我嘅，我冇侵犯到佢嗰個造型嘅，因為冇一個叫造型嘅版權嘅，或者肖像嘅版權。 O、okay. K， 除非嗰個造型係一張相嚟嘅，即係譬如話去到迪士尼樂園檔啊，有一張相，有個畫框咁樣雙起咗一個米奇老鼠嘅張相，跟住我就掟住呢張相影一張相，跟住我 po 出去咧，咁我就有侵犯呢張相嘅版權。 係啦，相嗰裏邊嗰張相就有版權。 冇錯，係啦。咁但係如果係一隻行下行下戴住個頭套嘅米奇老鼠咧， 就冇事啦。 咁因為佢嗰個 media， 佢嗰個媒介咧唔係一張相，係 咯。 咁如果我係用一張相去將佢呢個咁嘅樣呈現出嚟咧。就冇侵犯到， 即係簡單，我去 間 戲院度攞張電影海報影張相，相裏邊啲電影海報有個版權喺度啦。 冇錯 ，OK， 咁就有侵犯嗰個版權。 即係佢同係從嗰隻 Iron 同 Adventure 嗰啲海報影相咧，就可能有嗰個啦。同一班僆仔戴住嗰啲頭盔面具扮就 冇錯啦。咁、照計佢同呢一堆咁樣人扮嘅呢一啲，即係仲要係不盡不實扮到都唔係好似嘅一堆咁樣嘅造型嘅樣嘅人咧。就照計咧，就冇侵犯到嗰個嘅佢哋嘅版權。 哦，即係又唔需要太驚。 照計就冇啊，即係呢個係以我嘅推論係咁樣。咁但係又係翻翻嗰樣嘢啦，法律或者尤其是係呢個版權條例咧，因為好複雜同埋好 conceptual 嘅所謂，即係概念化嘅啲嘢。我哋而家咁樣講啦，講完一大輪啦，甚至乎好多律師啊，講完一大輪，開完一輪會。其實都唔會有一個最終答案，因為 唔係一家得人耳，唔係科學嚟噶嘛。 同埋因為嗰個最終決定權咧，係喺個法官。係 啦，我都想帶出個問題啦。 係啦，個法官 佢認為 系啦，系佢觉得系啊，就 系系啦， 佢觉得唔系，咁你唔满意嘅，你咪上诉咯，即系搞一大轮。咁其实咧就系话嗰个法例咁复杂咧，其实就系扰民啊，又系嗰样嘢。即系当大家都咁唔肯定，我唔知道我做咗啲嘢究竟有冇犯法嘅时候咧， 系啦。 而你个法例又咁唔清唔楚，你政府又唔去解释，跟住仲要出啲懒人包出嚟咧，困人，即系嗰啲咁嘅懒人包流到唔恨嘅。咁樣，喂，你叫啲市民點安心呢？即係點解啲市民會咁大反彈呢？即係所以好難怪啲市民嘅呢樣嘢。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噶，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逢星期四晚，城寨言。 哇 ，live 版本 冇錯，就係 Hide 其中好首遺作啦，叫做就係佢過咗身之後冇幾耐推出嘅 single 叫做 Pink Spider， 呢個就係一個現場演唱會嘅版本。咁 Hide 喺1998年5月2日離開之後咧，咁其實原本佢之後就會推出佢第三張個人大碟，佢、有一個新嘅巡迴演唱會做，所以都做唔到。咁但之後佢即係佢 solo 發展有自己一隊 band 叫做 Hide with Brad Beaver， 佢一啲好朋友同佢做組織一隊樂隊嚟嘅。堅持我仍然要舉行呢個演唱會，照佢呢個 tour。咁點算咧？咁因為咁因為嗰個請問大部分嘅歌錄曬啦，咁就係用翻佢錄音室自己嗰把聲 ，Hide 嗰段吉他，咁就即係成隊 band 佢播佢嗰條聲時就夾翻佢嚟去玩啦。 即係咧，佢把聲同吉他咧就 program 咗 ，program 咗啦，簡單講 program 咗啦，係啦 ，play program 帶翻佢啦。咁演唱會上就會剪翻佢啲佢嘅影像出翻 M， 大家覺得希望佢同在。咁呢個就係嗰次演唱會係1998年11月尾就係、嗰個演唱會最後一場。咁咧嗰次嗰個 tour 嘅收入又會捐助俾日本一個啲兒童嘅骨髓基金。點解咧？因為喺1996年時候就有一個有骨髓有 cancer 嘅小妹妹就好中意 Hide 嘅，咁就即係嗰時大家都覺得佢就嚟唔得㗎啦，咁就就有一次 Hide 收到一封佢屋企人寄俾佢個信，佢就去咗醫院度睇嗰個小妹妹，咁就鼓勵佢即係要積極面對啦。咁亦都醫生就話佢因為要換骨髓咁樣，咁 Hide 就自己登記咗睇下骨髓幫唔幫到。咁跟住都呢件事之後都係發起咗，都令到好多人就喂登記捐骨髓幫小朋友，因為日本以前唔係好關注呢樣嘢，亦都佢喚起咗大家對捐骨髓呢樣嘢，類似骨髓銀行咁嘅機構，咁就幫啦。咁啲小朋友就後來就都我都有病，我都見過啲小朋友，因為佢 Hide 每一次嘅後來過身之後嘅演唱會嘅演唱佢都會出席嘅，咁都好虛弱咁樣。咁當時Hide 走時，大家其中一個好擔心就係呢個小朋友會唔會受到好大打擊。諗起 Hide 令到呢個小朋友有勇氣去生存落去。咁、跟住喺佢後來都活多咗十幾年，因為其他併發症都過咗身嘅。咁佢雖然一路都草重病，其實一路都差唔多半喺醫院生活，但佢冇浪費人生，佢開咗一個網上嘅餅店，收人哋嘅 recipe， 幫人哋做蛋糕。佢爸爸繼續幫佢營運，即係佢係冇浪費自己生命。呢個小朋友係好頑強鬥志，到去到。幾年前啫，因為其他併發症就過身，咁、即係 Hide 大家好尊敬佢，就係乜佢會去鼓勵好多人，亦都令到大家覺得哦，原來小朋友捐馬或者捐骨髓一件好緊要事。等而家香港成日都鼓勵器官捐贈啦，咁其實喺好多先進國家，其實大家都對呢啲嘢都唔係好 aware。咁佢作為佢一個公眾人物，亦都好大家去鼓勵大家去互相幫助。佢係第一個登記咗，當然佢個骨髓唔適合去捐。但你就算捐唔到唔緊，起碼令到大家去關注，起碼多人登記嘅時候，起碼令到有啲有病嘅人，特別小朋友，特別覺得，因為佢好似小朋友，覺得小朋友有病係特別辛苦，希望盡量幫到啲小朋友去健康。咁所以而家佢嘅錢咧係有分定一啲同兒童癌病有關嘅一啲組織嘅，一路去營運落去，一路繼續去，唔係話佢過咗身就停咗，一路佢成。舊錢一路就 run 落去，一路幫到人哋，即係所謂延續就係佢唔係淨係佢作品繼續賣錢，唱片公司繼續有版税收，好勁啊！佢繼續將力到提醒人哋繼續點去幫人呢樣嘢都好緊要嘅，係啦，即係佢當然佢日本嘅超像權幫得好啦，佢嘅超像權都一路係賣緊錢，亦都呢個有啲人話嗌佢會唔會發死人才，咁呢個係另一個好，即係另一個話題啦。但係問題如果你要維持一啲基金去營運嘅時候，咁香港。商營社會咁啊，全世界都你冇錢就幫唔到人噶啦。咁起碼就佢嘅公司都好，唔係話淨係執你賺曬啲錢，都會攞翻錢出嚟做佢應做嘅善事，都去 keep 住去鼓勵其他嘅音樂人佢哋去做佢音樂嘅。 喂，以你所知咧，會唔會係因為嗱，即係佢咁受人尊重咧，佢做啲嘢亦都咁即係咁值得人尊重咧？會唔會即係喺日本咧，對於佢嘅作品或者肖像或者任何佢所衍生嘅作品嘅侵權，其實係會少啲嘅咧？ 但日本人不嬲就好注重版權，呢、這個就不嬲都係比較認真對於呢樣嘢好認真。即係等於以前我做日本唱片公司，有時啲所以佢哋啲歌手唔係叫做所謂 pick 咗喺亞洲發展嘅，我想介紹喺電台節目嘅只歌，或者雜誌得人想寫攞張相，佢都話唔得，呢我哋冇，你香港冇呢個版權去做呢樣嘢，唔得。甚至乎以我做唱片公司咁，我哋有時可以會攞啲 sample 翻嚟聽睇，咁即係有啲影像作品，因為日本仍然係好。个 DVD 嘅分区，日本同香港唔同区，咁、你冇呢个版权就唔俾你。本来系好，即系我觉得系其中一个好认真去注重版税嘅嘢。咁所以日本对于呢啲歌手嘅咧，咁譬如日本当然亦都有 好似袁叔嘅足下通，佢个卖明星相，嗰啲完全就系犯法嘅，冇版税嘅。但系都明白你禁止唔到，所以变咗就系嗰啲就系 由得佢， 只眼开只眼闭啦，系啦。 嗯，咁系咧，即系我喺度谂紧咧，即系其实侵权呢个问题咧，因为其实喺呢一个，其实我估嚟紧咧。即係今日放咗風啦，就應該咧會越嚟越多所謂業界啊，即係講緊版權商會啊，或者呢啲咁樣嘅業界咧，就會繼會即係有下一波，即係嚟緊呢一波呢、這個禮拜咧，就會繼續即係會加強佢嘅宣傳嘅。 因為下禮拜三日要再試下讀 再 啦， 係啦。咁而佢哋一路好多嘅即係嘅 argument 咧，都係話其實呢一個即係版權條例，因為唔 update。有好多新嘅形式嘅即係侵權或者盜版行為，即係照顧唔到，所以咧就要快快要 update 條例啦，因為咧要即係要打擊嗰啲新形式，尤其是係即係通過即係網上啊呢一類咁樣嘅侵權同埋盜版嘅行為，從而咧去保障翻 你嘅利益。你要打，你早幾年打呢啲嘢流傳咗好多年，冇啲新嘢，快啲新喂。所謂佢哋嘅新嘅， 佢就係話嗰個法例因為太舊，係 啦， 咁就變咗。 咁你唔早啲話喂人哋嗰啲官？而家先提出， 佢2006開始列係成個條例就開始檢討，咁就係話咧一路檢討到而家，佢就係話覺得即係已經太耐啦，要快啲通過。業界咁講啊 ，OK， 咁而即係舊有嘅一啲字眼，只係譬如話頭先我講嗰種啦，分發就先會有刑責，但係分發係講緊即係印碟賣到翻咁樣，而家冇人拿賣到翻啦， 係啦，攞翻執埋啦， 咁但係啦。BT 啊，我 upload 嘢上去，成套片成隻碟咁樣 upload 上去，嗰啲咧喺現行嘅法例咧就照顧唔到嘅。咁所以咧，而家呢個新嘅修訂咧，就會因為即係叫做加入咗呢、這個即係科技中立嘅 communication 呢、這、一個呢樣嘢傳播權，就會照顧到啦。佢哋可以通過新例去打擊呢啲盜版同埋侵權。咁所以咧就佢哋想要求快啲通過，呢、這個佢哋嘅理據嚟嘅。咁我覺得呢、這個啱嘅，其實即係我覺得 事件係啱， 唔係呢個概念咧， 或 者呢個原因咧係啱嘅，同埋咧喺我過往都有即係參加過啲諮詢會過嗰幾年，啲網民都好認同呢樣嘢嘅，網民唔會質疑，亦都唔係同你鬥氣，網民係覺得喂你去打擊盜版，打擊翻版，從而保障， 嗰啲係 crime 嚟㗎嘛， 係啦，保障你嘅收入同埋保障你背後嘅創作人嘅收入，大家都好同意嘅，係 啊。 只不過網民要求就係話，好啦，你加咗啲新嘢，加咗一個新嘅網，就希望你個網咧，就即係為呢個覺得你個網大得滯啊！ 係啦， 而家咧 罩埋我哋， 係啦，會罩埋咗嗰啲又唔係牟利，又唔會影響到你銷售嘅一啲嘅，譬如二次創作 啦， 或者一啲嘅傳播， 係啦， 即係我用咗隻歌，就算我唔係二創作，怎樣傳播一首歌擺上網？可能得嗰36個 view 咁樣，得36個點擊率喺我個 YouTube channel 嗰度。喂，呢個唔會取代到你原作品㗎嘛？咁所以就話， 因為我自己個人嘅自由嚟㗎嘛。 係啦，即係話，喂，咁你個網收翻細少少啊？呢啲咁樣嘅細埃嘢可以喺個網之外啊？咁樣。 政府大。定係打擊係大啲，真係大型嘅犯罪行為，而唔係搞你一般市民嘅日常生活啊嘛。 但每每咧呢啲版權持有人或者係呢啲協會咧喺度提供呢個 argument 嘅時候咧，就會即係擺一啲數據出嚟，就可能咧就話啊呢、這個嘅佢哋嘅銷售咧就唔知月跌咗幾多個 percent 啊，或者跌咗幾多倍啊，聽無數次，而佢哋唯一即係覺得或者佢哋唯一會講。話呢一個呢啲銷售會少咗，佢哋嘅收入少咗嘅原因就係因為盜版，因為翻版。但係我頭先問嗰就係問翻你嗰個問題啦，就係我其實覺得咧，佢哋嘅收入減少唔完全係盜版咯，而係 絕對唔係， 絕對 可以話俾你唔係，因為我做完日本間舊唱片公司，我老闆都話呢啲所謂大家明白嘅好多數據支持跌咗，係啲嘢嘅質素差咗。 冇錯， 唔關盜版事。 冇錯， 呢個即係美唱公司我嚟。兜住個面子講， 冇錯，係一個藉口啊！ 藉口， 一掟一個叫做乜嘢都係盜版，乜嘢都係翻版，賴曬。你唔會諗下，喂，究竟你嗰個質素啦， 質素 或者質素下跌，或者係你嗰樣嘢少咗人認同啦， 係啦， 可能人哋覺得 唔係個成個大有個變化，因為已經大家係覺得係用咗網上 share， 即係個模式變咗，而你要跟上去，而唔係繼續哇，因為呢啲嘢令到我買少咗，錯。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頭先我講個尊重嘅問題啦，就係我問即係點啊 ，Hedy 咁受人尊重，會唔會啲人即係少啲盜版？可能會嘅喎。因為覺得尊重你嘛，我就想買翻你嗰個正版啊嘛。 日本係 我自己都會，唔好我日本當然啦，我覺得日本係嘅，甚至乎我估日本啊，中意阿上元阿姨嗰啲咧，都會真係買佢隻碟翻嚟啦，唔會走去上網 租啊， 租 啦， 係租啦，係咪先？即係佢哋真係中意佢尊重嗰樣嘢，佢哋會買原方正版噶嘛。而 而家嗰啲咁樣嘅即係商會咧，好多時都係即係忽略咗一樣嘢，就係點解啲人會買少咗，就係佢覺得嗰樣嘢唔值得尊重啊嘛。係 啦， 呢個我覺得係緊要過所謂 同埋盜版。大家本身都有個問題，都唔係即係我哋做嗰件事就譬如即係講佢以前AV 嚟計係 係。 咁而日本 AV 賣餅帶，因為日本而 AV 主要係租嘅啫，咁啊買咧就好貴，一餅錄影帶成萬幾 yen， 即係六百幾蚊。咁後來發覺個時代變咗啦，咁大家已經去會睇啲，佢調翻到一二三千 yen， 咁你要調節嘅價，可能以前日本賣即係個貴咗，所以咁貴，但而家大家可能聽 digital 多咗，咁即係話係咪實體要減價，會調節翻咪多翻人買咯？而唔係我又要維持翻原個價錢，但係個成個生態、成個 media 嘅用法唔同咗時候。梗係買少咗啦，跟住又賴，因為盜版唔關盜版咩事。係 咯， 主要係你唔肯去睇呢個市場，而去變通成件事，而就不斷令到自己。 所以我諗呢一個咧， 即係唔肯 面對個 面子問題， 係 面對現實啦。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面子問題，同埋係接受唔到自己追唔上潮流。係啦，即係好多時而家啲商會或者唱片公司嗰啲高層都係即係都有翻唔上年紀啦。 真係我嘅過曬期嗰啲退休啦，應該 對於一啲年青人嘅生活嘅狀況同埋常態，佢哋點樣上網？上網做乜嘢？佢哋係唔知㗎。即係等於阿劉慧卿唔知道乜嘢叫做即係喺網上打機串流。 我就真係唔係好明。 係啦，咁係咩嚟嘅咧？佢真係唔知道啲人一直播打機即係咩咧？咁樣一樣。即係佢係唔了解嗰樣嘢，但係佢接受唔到佢自己唔了解嗰樣嘢， 係啦， 跟住就喺度 blame 就話賴人哋， 賴 你，一係就賴你班後生仔野蠻，話你哋係刁民，一係就賴翻版咯，翻版淨係翻版就令到我哋咩，所以咧我哋要加強力度，要打翻版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佢哋係即係佢哋一路都唔講，冇講。就只係乜嘢都係賴翻版，從而咧就喺嗰度 push 個政府或者 push 唔知邊個啦，總之 push 啲即係建制中人就係話：喂，你快通過啦，因為呢樣嘢係保障緊我哋嘅收入，係 啦， 亦都係保障緊背後好聽啲啦，背後創作人嘅收入， 係啦， 佢哋有收入先至可以繼續有創作啊。嗰、那個講法即係講法係 OK 嘅，但係個事實唔係咁樣咯，即係我想講，唉，我聽多首歌先啊，真係，唉。Dead. I'm singing here to the old of you. Hope it disappears right here with the rain. I know life is pain, like fairy tale.Just going on my way. Tell me don't I? Can't you tell me? Got a killing eye. Like how you love that thing. Bleeding from my eyes. That's all I pack of lies. That binds up my mind. So that I can escape. So that I can escape. So that I can escape.So that I can escape, so that I can escape. Oh, the cats can reveal the pain within me. Kill heavenly before I lie awake. Why did they torture me? Just saving me. If there's a need, I don't run away. I don't run away. I don't run away. Yeah. 一隻呢是我揀的日本歌，我哋繼續呢個暢遊日本。 冇錯，我哋人冇得去， 係 效法 心 局長， 係啦，就心就跟住啊局長，但佢亦繼續遊日本。呢一首咧叫做 Torture 啊，即係佢應該係啦，總之歌名叫 Torture 啦嚇。Miyavi 你又 Miyavi 就係日本新一代吉他之神，係佢個吉他技術真係出神入化嘅。 幾多歲到咧？呢個人 佢三廿零歲啦，係啦，咁佢之前。夾過幾代啲日本嘅，甚至叫早年叫 Visual Rock Band 啦，後來個人發展啦。咁啊，曾經有嗰個好好傳奇嘅 project， 就係喺 X Japan 都未重組翻之前，咁就 Yosuke 就係 X Japan 嘅靈魂人物啦。就聯同佢啦，加埋 Leon C 嘅吉他手 Sugiso， 啱埋日本 rock 界嘅真係歌王。加多就組咗一個神秘嘅組合叫 Skin， 就喺美國喺好多啲動漫節出嚟做表演嘅，就冇出過唱片嘅。大家可以喺 YouTube 打 Skin 再揾到啲片嚟睇嘅，但我又唔知呢個版權問題咁樣。佢冇出過碟，但係都冇經歷，因為係四個唔同嘅人自己夾一對 band。 即係冇出過碟就收唔到呢個 Skin 啦。 係啦，咁就 收唔到嗰啲 Skin 啦。 咁佢哋就係一個好即係。Sugiso 係都日本其中一個相當之有份量嘅吉他手，即係兩個吉他神，再加一個歌王，再加一個鼓王，一個好特別嘅組合。 即係嗰啲好似嗰啲 FIFA Eleven 嗰啲咁樣。咁有啲本身手吉他就真係出神入化，喺度嚟香港好幾次，香港好多 fans 去睇。即係日本，即係佢，因為佢有好多作品係純 instrumental， 跟住佢亦都有唱。咁但係香港嘅 instrumental 就好難生存嘅。咁啊 ，Torture 呢首歌係。即係 torture 就大家即係係咪折磨啊？ 係折磨。 即係其實香港生活好突然間，生活折磨之中嘅。 即係話大佬日日咁樣去打咁多仗，一陣就網絡廿三條，一陣係一地兩檢，一陣咧啊又話呢一個梁振英今日又走出嚟都係話啊，而家都冇人話我哋官商勾結，真係開心啦咁樣嗰啲咧。咁樣講嘢，一陣我都會真係招呼下呢一個議題， 因為已經唔使勾結啦，已經公然地遮埋咗，係結合咗。 仲有我哋今日個主題啊，阿吳局長啊，見到佢都好折磨啦，大佬，即係見到佢 啲小朋友考 TSA 又係折磨㗎，家長直傳啲家長陪一齊讀，又係 操練啲細路都係折磨啲細路啊，大佬。 啲翁係慢性折磨，精神上折磨係折磨，就算網絡廿三條其實。係，我哋成日覺得就係個資料係一種精神上嘅折磨， 其實 係 一個精神 折磨，仲辛苦過你肉體上嘅。 因為係嗰、那個就係頭先嗰度講就係話，俾嗰個白色恐怖，俾嗰個寒蟬效應，精神折磨你，令到你驚唔敢做啊嘛。係 啦， 即係嗰個咁，因為 食放題都冇味啊， 食放題冇味，係啦，唉，即係但係啲放題就俾邊個食咧？就係俾啲權貴食嘅，係 啦， 民建聯嗰啲佢又中意點樣侵權都冇所謂嘅嚇咁樣咯。咁所以咧，即係香港咁折磨得咁嚴重咧。又咁啱今日又係呢個即係啊清場一周年咧，咁所以咧前早幾日呢、這個聯合國嘅呢、這個叫做禁止酷刑委員會出咗個報告，咁就即係喺度咧就批評香港咧呢一、這個尤其是喺雨傘運動期間啊， 係啦 嘅各式各樣嘅即係可能係濫用暴力啦， 係啦， 又或者係咧會批評咧呢、這個香港咧。呢個投訴警察嘅機制係呢個冇獨立性啦，因為即係投訴警察科， 呢個其實我覺得幾荒謬 嘅，好荒謬㗎， 好荒謬 嘅 真 係。因為投訴警察科大家知係差人裏面自己啦， 自己。 好啦，跟住有一個叫做所謂獨立嘅監警會就廢嘅，因為監警會只係話咧， 冇權力㗎嘛， 佢冇權力，佢點樣咧就係話佢只係咧有一啲，你首先一定要去咗警察投訴科先，咁跟住投訴科咧就會即係按法例咧將某一啲嘅案件咧就要俾監警會去 screen 嘅，監警會去 screen 呢啲案件咧 ，screen 完之後咧就俾個報告，只係俾個報告嘅啫，就俾翻警察投訴科，咁就睇下警察投訴科咧就跟唔跟嗰個報告嘅建議去做咁解嘅啫，咁樣就叫監警啦， 係啦， 咁仲有最正嘅咧就係 即係俾 監警會咧 指導府近。唔知紙添，淨冇嘢添。 直情係冇嘢啊，係啊，即係仲要係咧，個監警會咧，最終咧就係話，如果 OK 係啦，如果呢個警察投訴科唔聽呢、這、一個監警會嘅建議咧，就可以咧，監警會或者點樣就將件事咧就提升去翻阿特首嗰度，就等阿特首去發落。 發落啊！即係阿朱武、 朱經緯、 朱偉傑、朱偉波濕雲。 係啦，而家嗰個咧就係話俾咗報告啦，即係咧。朱經緯個 case， 監警會咧就話有 case 啦，即係佢接受咗有個 case， 跟住亦都俾咗個報告俾翻警察投訴科。警察投訴科就話要研究， 唔認同研究啫， 係啦，仲埋要揾呢個法律意見，咁就話應該嚟緊呢幾日咧，呢、這個禮拜內咧就會應該要覆翻監警會噶啦，即係要咁樣，究竟係咪即係作出起訴啊，或者建議作出起訴啊，定點樣咧？咁呢個就要拭目以待。咁但係啦，即係而家聯合國。嘅禁止酷刑委員會啊，都出到聲啦，直情寫咗個報告， 就喺度話香港呢個警察投訴咧就欠獨立性，同埋咧講呢個香港咧係冇一個咧使用酷刑嘅一啲，或者冇提供啊，即係成個過程裏邊咧咁耐以嚟冇提供過一啲使用酷刑嘅相關嘅數據， 嗯、 又冇提供一啲即係或者批評香港咧冇一啲即係使用即係暴力。或者唔同程度暴力嘅指引， 系 咯，呢啲各式各樣嘅批評啦，亦都甚至乎咧有講到咧批評咧喺雨傘運動期間咧、尤其是出催淚彈咧，即係令到有即係成大致上咧有500人咧係需要去送院治理咧，係呢個使用過分武力嘅。係，咁啊報告就出咗啦，咁啊政府咧就冇乜回應嘅，佢只係話咧歡迎呢個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嘅建議性嘅對話，咁會尊重委員會嘅意見。亦都會根據呢個現實情況同埋現實環境同埋情況作出適當嘅判斷，並會按香港獨有嘅情況，即係國情啦，香港嘅獨有情況落實委員會所提供嘅建議咁樣。 即係禮牌嘅回應啦。 係啦，對於投訴呢個警察制度嗰啲問題咧，個政府係冇回應嘅，即係等於好似今日即係問佢你喂你攞咗 cash license 先啊，仲有冇攞其他 license 啊？冇回應。跟住問阿蘇錦良喎，我頭先嚟嗰時候聽新聞，話訪問阿蘇錦良，喂，你有冇攞繼續攞 license 啊，或者點樣啊？蘇錦良話特首辦已經回應咗啦，我唔回應，即係繼續 係 咁樣。 最多嘅回應就係話冇回應， 冇回應，係啦，即係迴避，就是即係黃道，佢哋就係咁樣做嘢嘅。咁啊，對於呢個警察濫捕嘅問題咧，政府嘅回應係乜嘢咧？就係、是、繼續人肉錄音機啦，就等於阿許 Sir 啊，或者啊，即係曾偉嗰陣時嘅曾偉都係講啦，就話如果有任何嘅違法行為咧，警察有負即係需要咧負責執法維護法紀嘅，警察咧有嚴謹嘅武力使用守則，而且係經過嚴格嘅訓練，啊巴閉，警員使用武力咧都係根據當時嘅情況需要。為咗完成合法任務而使出必要而最低程度嘅武力， 系啦，最低，次都 係 最低， 就係咁咯， 系咯， 又係講翻嗰啲嘢，即係話咧，而家個報告話你咧，你勾人勾得太勁啦，你又出呢個即係催淚彈啦，似人哋都已經講咗話你唔合比例啊，你嗰、那個武你嗰個武力個程度係即係多得滯啊， 多滯， 跟住你嘅回應就話冇啊，我嘅我係即係我係 合 乎比例噶，最低武力噶咁樣咯，即係完全係咧。根本是賴皮啊！即係而家個政府就係咁樣啊！香港個政府咧就係咁樣賴皮， 不斷就係有呢啲嘢投訴，就人錄音機噏花曬出嚟， 唔理，甚至乎衰到好似譬如梁振英呢啲 case 咧，就調翻轉頭講，調轉講啊！佢唔回應呢啲問題之餘，佢就開始今日咧又喺一個場合咧就話：，唉，真係好啦！今年嘅即係而家，自從我上咗任之後，就再冇人去批評政府官商勾結啦。咁佢覺得好欣慰， 因為冇勾結，佢已經吸納曬入嚟啦嘛，唔使勾，唔使結啦。 點解咧？因為原來咧，經過佢上任之後咧，我自己覺得咧，或者大家嘅觀察，我相信都會認同，官商勾結咧，以前就係好大罪嘅。 係啊， 而家佢上任之後咧，官商勾結好細嘅嘢啊。係 咯， 而家有啲乜嘢咧？我覺得咧，就我之前都諗咗一紮嘢，全部四個字嘅，即係。喂，而家如果你話要形容呢個政府，我梗係唔用官商勾結，但你唔使因為，因為咧仲有其他更多嘅四個字去形容你而家政府，例如挑動矛盾啦， 係啦， 與民為敵啦， 係啦， 有法不依啦，又唔攞 license 啦，喂，我覺得係中飽私囊啦， 係啦， 喺你嗰個 UGL 嗰單嘢點計數咧？嚇，用人啊為柴啊，我覺得唔係用人為財，用人為柴，廢柴，廢柴你先用。等於吳克儉呢啲廢柴， 有咁廢用咁廢嘅。 冇錯，仲有不知廉恥啦，不知廉恥就等於即係吳克儉呢啲嚇，完全冇嘢咁樣嘅喎。TSA 會唔開，跟住去日本仲喺度講話食放題，滿口謊言啦，即係成日喺度講大話啦，妖言惑眾啦，譬如出嗰啲咁樣嘅嚇，即係嗰個版權修訂條例懶人包，咁啊力仲有民不聊生喎，我覺得而家即係有 TSA 啦，跟住有嗰啲咩高鐵啊、港珠澳大橋、 大橋 超支啦。超支之後點啊？而家話牛肉乾都要加價， 係咯 嚇，300而家到480啊！你老尾，仲有呢個搞電子道路收費啊！喺中環嚇，民不聊生。我覺得最後最緊要嘅一樣嘢咧，就叫做咧，而家就唔係官商勾結，而家叫做官共勾結，係 啦， 或者官逼民反就咁啦。但係係官共勾結，而家係等於一地兩檢嗰樣嘢， 係啦。 即係想話要喺呢、這個即係基本法嗰個附件3 加個 引入內地嘅法律 so that 咧，佢可以喺呢個一地兩檢嘅情況下咧，可以喺香港咧執到，即係可以執法咧，執一啲大陸嘅法。係 啦， 呢個就係佢哋即係咁樣希，即係試圖用一地兩檢呢樣嘢咧，將咧 拖入嚟啦， 拖入嚟啦，即係引清兵入關啦，吳三桂嚇，呢個叫做官共勾結，就遠比以前嘅官商勾結，我覺得嚴重都唔都幾多萬倍。咁你又咁欣慰啦，我覺得你唔使欣慰啦，鄭英。 即係佢都唔知因為啲咩，即係佢成日 不知所為咋？呢個第仲有係啦，不知所為又係一個形容四個字嘅， 有啲唔出得街嘅添。 哦，嗰、那個就係啦，嗰、那個心裏面大家都講咗噶啦，講咗好多次噶啦，可能。所以即係跟住嗰首歌，我覺得就好應景啦。即係你覺得你好欣慰，咁啊同你 celebrate 下啦。咁但係我覺得你都唔使 celebrate 啦，自己自嗨下，繼續翻屋企唱下你嘅喜歡你啦，係。 啱啱呢首就係 Celebration featuring Hide。咁呢首 Celebration 係 Hide 寫嘅歌，咁就係當原裝就係佢寫俾 X Japan 用嘅，咁又唔係佢自己唱。咁但係喺佢自己嘅個人演唱會之後玩嗰啲嘅歌。咁呢只歌都係嚟自佢過身之後嗰只 Trivia 大碟裏面佢 X Japan 嘅兩位舊隊友玩嘅一個版本，又用翻佢條聲，咁就其中係由 Bass 手 Heath 同埋吉他 Pada Trivia 佢玩嘅一個版本嚟嘅。 嗯。 咁或者梁振英唱 Beyond 嘅歌，咁梁振英都要講嘅，點解咧？梁振英可能是一個 rock 友，可能好中意 Beyond， 佢話 rock 佢老尾啦。你睇嗱，我講好快，我睇翻條片， 係啊， 梁振英係完全唔識打拍子嘅，佢打嗰啲拍子係錯曬嘅，佢係完全錯到好離譜。張炳良係第二個又係錯嘅，但係佢初初啱就變咗，跟住就 吹一版， 跟住就嗱，本來拍一三， 係啊， 跟住慢一睇下睇下拍二四，跟住咧就變咗唔知拍 乜嘢啦，係 啦，跟住就唔知拍乜嘢啦，係啦。OK，sorry， 咁啊唔緊要，咁啊，可能梁振英都係個 rock 友，好似 Beyond fans， 咁當然 Japan 啲 Hide 好似咩？咁日本咁多人中意多咧，當時喺90年代中後期，日本當時嘅首相小泉純一郎啊， 嗯， 即係我舊老闆嘅好朋友，佢都係個 Japan 嘅超級 fans， 佢當年嘅競選歌就攞咗 Japan 一首名作 Forever Love 做呢個競選歌，佢都成功連任啦，咁啊跟住都每年嘅5月2號，佢即係當時佢仲係繼首相身份，都會親自去每年去 Hide 個舞蹈。獻花擺仔嘅，佢一個 gear rock 友嚟嘅，佢 rock 嘅，咁啊，孫純一郎當時係， 佢都有，咁佢有參拜靖國神社噶嘛， 佢都有嘅，佢一個好 tough 嘅人嚟嘅， 係咯， 咁唔知會出年啊，出年搞特首連任嘅時候，會唔會係阿梁振英會揀海闊天空做佢嘅宣傳歌咁大鑊咧？嗱，當時用。Forever Love 大家都好支持咁啊，首可能好 touch 嘅歌，大家都咁你連任到嘅， 迎難而上。 佢今次會唔會係鋪排咗先咧？ 你哋唱今天我嘛，我就今天我。 會你想，成都可以啊。即係佢可能競選工程嘅展開嚟嘅呢個可能係咁 Beyond 玩個 rock 友， 即係我要咧騎劫咗阿 Beyond 過嚟，你哋 先下手為強啊！ 唔係啦，佢係你用得咁過癮啊嘛， 我 你哋係啦，你哋今天我嘛，我又就要攞嚟用， 係啦。啊！跟住就喜欢你， 系啦，由喜欢你开始， 系啦， 跟住就今天我， 系啦，光辉岁月， 系啦， 只有残留的躯壳，即系咁啊大镬，咁啊即系我估真系大家唔出嚟表达都唔得啦。 喂，咁佢会唔会装成一个阿拉伯跳舞女郎嘅打扮走出嚟咧？ 咁啊唔得，佢外国， 我惊佢老婆系咁做， 系嘛？咁啊， 或者一齐啊？嗰啲 三个地方冇龙虾嘅，得蝎子嘅啫，即系干。 乾 龍蝦咪蠍子都得嘅，蠍子有啲係深蠍色嘅，就紅色好似就唔係好覺有龍蝦嘅色。 係， 我發現，因為我以前養過蠍子， 但係 我以前養我養蜘蛛養蠍子，有啲比較另類嘅動物，都係寵物嚟嘅啫， 有啲另類嘅 玩下啫。蠍子咁，蠍子好有趣，蠍子交配時好奇怪，打交咁嗰兩隻。 我人都有時係咁嘅， 你可能有肝樣，如果以為兩隻咩事，直驚整爛肝就長淡淡，跟住又係交配嘅。 但係會唔會交配完會啄死另一隻咁樣嗰啲嘅咧？ 咁又冇，咁好啲，唔 係 黑寡婦呢啲。 O K， 明白。 最好真係擔心梁振英出年競選喎，即係哇！哎呀，有冇聽我哋節目嘅咧？驚俾一條橋佢添啊！賴嘢係喎，當年小泉一落 H Japan 嘅歌嚟做 競選歌， 係啊，我點解唔用 Beyond 咧？香港嘅。最 rock 嘅，即係最有 spirit 嘅一個樂隊，希望唔會聽我哋節目啦。 但係佢唔聽唔緊要啊， 馮偉光聽 係啊，馮偉光聽就大鑊啦，專係諗好橋噶嘛佢。 白宮發言人 係啊，專獻一啲即係良策啊、獻計俾阿特首噶嘛佢。 佢聽阿劉光華會唔會聽咧？ 劉光華就關事呢啲，照佢係關喎，即係 經濟事務。 唔係，佢係呢個叫做嗰個叫咩啊？阿曾德成嗰個叫乜鬼話？ 民政事務局係嘅，真係唔好關注呢個政府添。 都關㗎，即係呢啲關。 即係我覺得，其實佢咁，即係佢精心策劃，一定要連任到佢，差唔多佢都要度定好多選舉工程㗎啦。 係， 即係佢係要勢要連任到。 係，咁但係咧，而家嚟緊咧，就唔知呢個即係網絡23條版權條例啊修訂咧，呢個嘅即係發展啊，會幾影響佢連任啦？因為咧，而家又有啲新嘅消息咧，就話葉國軒即係應該話。阿陳偉業就話有四個人輪更，就會周三嚟噶，禮拜三啊，又會繼續咧不斷點人數嘅。咁啊，葉國軒就話：，嘿，使乜同你癲啊？呢條廿三條網絡廿三條過唔到，唔死人嘅。 係 咯，葉國軒咁講喎， 黨癲嚟嘅。 係咪即係話民建聯喺呢件事上，後邊冇人禁制，中央冇人禁制， 佢哋覺得唔係咁，我做乜嘢同你撐你梁振英啊？ 咁今次使唔使等法叔啊？佢使唔使拉隊起身啊？有到時 喂，咁每一點每一次話點人數嗰陣，咪走曬出去，唔翻嚟啦嘛？ 嗰度係黨鞭嚟噶嘛，大佬要跟住去睇， 不斷咁樣流會咯，即係可以有排玩噶。 咁 直至到阿爺禁制為止。如果阿爺唔禁制，佢就同阿梁振英玩不合作運動，就由建制派玩不合作運動。 好喎、 啊，係啦，因為。佢哋都唔妥梁振英噶嘛，即系梁振英搞呢、這个民建联都搞啊，就系、是、阿曾德成， 系啊，系啊， 剁咗佢 ，ISIS 锯啊，曾德成个头出嚟， 冇错啦， 咁样噶嘛，而家又咁样，即系你搞到啊，又搞到阿曾玉成， 系啦， 即系拉布啊嗰啲咁样会搞到阿曾玉成，即系佢梗系话唔同你癫啊， 系啦， 讲得好清楚， 咁同埋出年又系呢个立法会选举， 系啦， 呢啲都系好多啲小动作， 系啦， 啲党鞭啊出嚟好多嘢讲， 再加上你哋自己政府又甩碌。 系啦，咁同埋最紧要佢哋又咁中意唱歌， 系 自己啲宴会上面， 佢自己都惊佢打嘢， 佢冇唱，就阿谭耀宗唱啫。 谭耀宗唱佢好似冇，系啦，佢冇嘅，系咁，但系咦系啦，咁所以咧呢一 即系下个礼三又大 家即系又会再开始，咁但系睇下到时又会唔会有点人数，跟住翻嚟唔够人数而流会嘅情况咧？ 咁大家你攞得預咗吉咗一日出去集會，點知又去揾 Nancy 打埋桌？ 係啦，即係我嗰日咧就喺度代入啊呢個林建峰啊， 係啦， 即係佢嗰句冚家，跟住就收咗咁樣。究竟冚家咩咧？咁樣 富貴咗咧？ 係啦，我就喺度即係幻想緊。 係啦， 就究竟佢 立法會其實有冇意思？有冇例話講粗口唔得嘅？同埋個粗口邊啲為之粗口先？其實個粗口 主席啊裁決啦。 即係純粹問下你啫，香港法律有冇？定義邊啲字啊？或者叫粗口定粗口嘅？ 冇 講啊！ 冇，亦都冇話唔俾講粗口嘅。不過議事規則就應該係佢，我唔 exactly 知佢寫法咩啦。咁但係當然係話，即係你又唔可以用一啲唔恰當嘅語言、 唔恰當 嘅字眼去講咁樣啦。咁變咗，如果真係有人講粗口，就會有人投訴噶啦嘛。 啊，咁就由啊 主席 去裁決，佢係咩 啦？佢覺得呢個唔恰當 ，OK， 或者覺得呢一個係唔得掂咁樣，所以 就唔恰掂。 係啊，所以呢啲用字就唔用得。 係啦，哦，即係立議會就冇話唔講過粗口嘅，其實 冇話冇嘅，因為粗口嘅嘢即係演進嘅啫嘛，即係以前可能係睇下先，即係佢可能有啲粗俗少少嘅語都唔用得㗎啦。以前即係或者會覺得係粗口，譬如係咩咧？ 譬如俗啲，譬如衰啲，咪攣蛋啲，其實好 marginal 噶嘛，其實粗皮啲啦。 咁我估你喺立法會講攣蛋都可能會有人投訴嘅，咁但係 立法會好多攣蛋，即係個一下口就形容一啲種物啫。 佢話我咁樣， 細個舉手咁樣，即係你即係撲街呢啲點，其實有啲地方而家都好 marginal 噶啦。 係，即係所以我覺得語言係會演進演化，所以不能夠即係定義死咗。就邊啲係粗口，邊啲唔係粗口，否則你就要即係好似不斷好似廿三條網絡廿三不斷改例，不斷更新㗎啦。 但佢更新得太慢，都人哋行咗十年前，你仲先話喺度更新，先喺度諗緊佢點樣更新呢件事，就有啲即係慢得滯啦。 慢得滯啦，同埋事實上慢係一件事。點解會慢呢？就另一個問題就係話佢呢個慢呢，可能就係話佢中間嘅諮詢嘅過程呢，冇辦法照顧到唔同嘅人嘅利益啊。於是嗰啲爭議係不斷啊， 即係利益先涉利益好緊要㗎。 因為我當由11年開始，佢最即係嗰個即係條例再攞出嚟諮詢，至到搞到而家都未掂。個原因係因為其實佢之前嘅一啲諮詢咧，係冇同啲網民傾過啊嘛。係 咯， 到你11年嗰個版本出嚟嗰個咧，就係直情連而家新加嗰啲嘅咩所謂戲房啊嗰啲嘅豁免都冇嘅。 嚇， 總之就係話你冇問準版權持有人，你就係侵權啦。而你如果你嗰個傳播係令到個版權持有人有超乎輕微嘅經濟損失咧，就會有刑責啦。 即係佢 咁嗰陣時，網民咪彈起咯。 即係佢冇 mon 住出邊個世界嚟， 冇錯。同埋由11年，即係我估係即係由08年打後咁樣開始，就係網上二次創作開始流行啊嘛。越嚟越多人改圖啫。即係最高峰期就係呢個梁振英同呢個唐英年，即係選特首嗰陣就好多嘅，係啦。咁就係話你嗰個諮詢，即係其實嗰個慢咧，係因為你自己政府嘅問題，就係你嗰個諮詢照顧唔到唔同嘅人嘅需求嘅需要，亦都唔知唔同嘅人係做緊啲乜嘢。尤其是一啲即係年輕人啊、網民啊，究竟佢而家點樣去用呢個即係互聯網，或者點樣去即係分發資訊， 點樣去將一啲作品去即係衍生一啲二次創作，所以完全唔知。 即係政府一貫都係㗎。 係， 你出面啲樓價升到咁，你都唔出去，唔知出面就係 唔 係貴喎。 咪就係大細超啊嘛，即係佢淨係聽嗰啲商會啊，聽嗰啲版權組織嘅意見，但係你就唔去聽嗰啲即係網民 真 係 實在啲用家啊市民。 冇錯啊，咁所以即係點解會咁慢？就係、是、因為咁，我覺得好大嘅原因係咁解，就係、是、一個即係政府嘅責任嚟嘅。咁所以其實佢成日都話啊，你哋啲人阻住嗰條條例唔可以通過。令到個法例唔能夠 update 得咁快，其實佢係將個波掟翻俾人啊，賴翻人，即係等於梁振英講話，而家冇咁多樓可以推到出嚟，係因為司法覆核阻住，又係一個大話。就頭先我講滿口謊言嗰樣嘢，嗰啲司法覆核有人都提出過啦， 係啊， 好多都唔係市民提出嘅，係發展商自己提出嘅嗰啲司法覆核，所以根本就係又繼續喺度謠言惑眾，又係嗰啲四字詞語喺度困人。喺度都係老點人呢條咁嘅賤人真係， 又完全唔關緊事嘅就係阿吳局長，佢繼續去食放題。 係， 喂，但係嗰條唔關事啊，都有啲人頂頂佢啦，佢唔使啄得咁嘢嘅，所以佢去放假。 冇錯，即係同埋嗰啲即係凡係相關嗰啲人咧，都好似唔係好關事咁樣，佢哋都超支啊嗰啲咁樣。即係雖然阿張炳良都有叫做有道過歉啦，就叫做勉強勉為其難咁道歉，但係都係即係冇嘅，都係即係。佢唔會停嘅，佢唔會有得佢爛尾嘅。佢會繼續要超支都好啦，要撥多200亿俾埋佢， 俾埋先， 做埋先， 做咗先。 跟住仲要講一地兩檢， 係啦、 啊，一定要搞到一地兩檢，因為呢個一地兩檢又好鬼矛盾嘅。你冇一地兩檢咧，你嗰條咁嘅高鐵咧，其實就冇快到嘅，快唔到嘅， 快唔到啊， 因為你要停低啊嘛。 係啦。 要過關啊嘛， 係啦， 咁即係等於快嚟乜 Q 啫？香港嗰橛係完全冇得快嘅，咁所以即係冇嗰個效益。 香港咁細，快唔快冇分別啫，我又覺得。 唔係咯，爭得幾遠 香港又唔係 單 大， 係啦，好啦，但係你要佢快，你就要搞一地兩檢。一地兩檢你咧就要先涉究竟係咪真係引入嗰啲咁樣 嘅，跟住就有公安可以香港執法啦。 冇錯啊，係啦， 即係又可以扣留你喺呢個聯檢大樓嗰度啦。 係啦， 運你喺度十幾日， 冇錯， 突然困咗幾年就 係係啊， 十個鐘喺度唔知去邊度， 係啊，跟住被自殺， 係啦， 跟住仲燒埋添， 咪咯，冇咗， 冇咗，灰都冇埋， 真 係，唉，所以咧，即係呢個政府真係咧，令到真係民不聊生 啊， 唉，咁唯有咧，即係思想去旅行啦，我哋繼續，我哋由日本咧，我跟住下一站咧去另一個地方，我哋呢個要飛出亞洲， 係 聽埋首歌，話俾你聽係去緊咩地方。 Ψέματα το λες με, σωμάτια σπέντανε για πριν. 有冇以為自己聽緊大媽舞咧？ 有啲咁嘅感覺。 我都話咧，思想去旅行，眼睛去旅行，就我哋就飛出亞洲，就去到呢個 地中海區啦。 冇錯，希臘喎，呢一個係呢一首係希臘嗰啲嘅民族嘅歌，但係咧其實咧都係一啲比較即係現代化咗嘅民族嘅歌嚟嘅。佢嗰啲碟咧叫做 Pontiaca 咁樣啦，但係 Pontiaca 亦都係佢哋一種嘅即係民族音樂嘅一種嘅曲嘅、曲種嚟嘅。咁呢首歌嘅歌名咧，我真係唔係好識讀 ，To a whole loopus。應該是人名啦，嗰啲即係希臘人都係乜乜乜乜詩啊，乜乜詩全部都 S 尾嘅 ，To Aholopos 咁樣啦。咁咧就歌者咧女歌手咧就叫 Sania 唔識讀啊， 係啦， 算啦，放棄吧。 咁啊，局長咯， 係，咦？但係佢識日本嘅啫喎，希臘唔 識 嘅， 識哎呀， 希臘要問第二個可能，問下林建岳都係旅發局局長， 係喎，係講 唔知佢識唔識，係啦。咁啊，系啦，我點解揀呢首歌呢？因為我都想即係頭先講開一地兩檢啊，或者即係想講一啲即係一首一乜兩乜嗰啲咁樣，一雞兩尾，一鬼兩制，一地兩檢嗰啲咁樣呢類咁嘅嘢。呢首歌我都想講下，即係其實佢嗰個即係民族音樂啦，本身佢有一啲民族音樂特色，但係咧又加咗啲比較少少現代化嘅效果，或者一啲樂器啊。同埋混音啊，所以咧揭咗出嚟咧就變咗鬼有少少鬼五馬六，其實就變咗大媽舞啦。 即大媽可能是潮嘢嚟嘅， 係啲大媽就可能覺得係潮啦。即係佢即係佢譬如話嗰、那個節奏咧，佢而家個節奏好工整嘅，好平均，即係一二咁樣，即係可以大媽舞咁跳下跳下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呢啲希臘嘅即係民族音樂咧，本身係嗰個節奏咧，或者佢嗰個所謂嗰、那個time signature 咧係好怪嘅，好多時都係單數嘅，即係我哋平時流行曲嗰啲一係就兩拍，一係即係二四拍或者四四拍咁樣啦，三四拍都已經係比較少啲，但係都係即係都大家都接受嘅，啊，特別小玩意嗰啲三拍嗰啲歌咁樣 ，Wars 啊、華爾茲啊嗰啲都係三拍嘅歌，但係佢哋嗰啲咧就好興咧，譬如五拍啊、七拍啊。 咁你研究係咩原因呢？ 唔知係咪因為啲生活太過即係唔知係佢嘅腦筋即係嗰啲嗰個頻道啊，即係嗰啲頻率係有啲奇怪啊，即係同個生活有關。但係佢哋嗰種音樂深烤咧，即係中歐啊、地中海啊呢一類咁樣咧，好多時都會玩呢一啲唔同嘅節奏嘅。 係， 我唔知即係可能你要數啲節奏咧，可能係即係訓練你自己，可能數一啲。我唔知係咪佢哋以前務農要即係要數啲時間啊，或者點樣？或者唔知乜嘢啦，咩原因啦？咁佢哋係好中意玩呢啲即係唔同嘅節奏嘅，即係唔同嘅拍子嘅。咁但係呢一首就已經係即係 modernize 咗，就咧就好正常。 希臘大媽， 希臘大媽。咁仲有一種咧，就另外一個元素咧，就係話佢用嗰啲音階啊，啲 scale 啊，即係我哋平時聽流行曲就正常嗰啲，即係哆唻咪嗦啦、提哆嗰啲咁樣啦。咁佢呢種咧就用咗即係佢，尤其是嗰個好似二胡聲嗰、那個個嘢，嗰啲其實係提琴嚟嘅。即係佢哋呢啲即係地中海好中意叫 fiddle 嘅就 哦，知唔知 係啦？啲提琴嗰啲嘢嚟嘅，咁佢就都話嗰個音階咧就唔係即係啲 major 或者 minor 嘅 scale 嗰啲嘢嘅，係一種 mo 嚟嘅，應該叫 Lydian mo 啊，即係係啦，拉提哆瑞咪發嗦啦咁樣嘅，即係佢嗰個 mo 嗰個音階咁樣。咁但係就撈咗落去啦，咁所以就有呢一個有翻佢嗰陣即係傳統嘅風味咁樣啦。 有特色嘅歌， 系啦， 有特色咧， 系啦，就翻佢嗰種嘅佢本身嗰種民族音樂嘅風情，咁啊，但係咧，佢嗰個即係配樂咧，即係譬如聽到嗰啲鼓啊，其實嗰個鼓點解即係個大媽舞嗰陣除邊度嚟嘅？就係嗰套鼓同個 bass， 系啦。 嗰、那個鼓係點樣呢？你覺得好似係嗰啲鼓機啊， 或 者電子琴走出嗰啲， 好舊 式嗰啲 preset 嗰啲啊， 兩把咚得咚得咚得呢啲咁樣咧，同埋嗰個聲真係好似嗰啲鼓機或者係電子琴撳出嚟嗰啲。 最早電子琴 set 咗個 beat 喺度。 係，同埋咧電子琴嗰啲有埋條自己有條 bass line 咁，你一踩住踩一下咁，佢就會識得嘟嘟嘟嘟。 即係以前嗰啲最早年嗰啲 launch 即現場彈俾人唱歌嗰啲啦，係啦，嗰陣又唔有卡拉 OK， 又唔 冇 band， 係啦，一個人就踩腳就係嗰啲嗰個 bass 嗰啲，係 啦， 跟住上面就開咗個鼓，跟住呢度就彈琴就 cut， 咁就搞掂啦，可以伴唱啦。 睇住個譜，即時點樣就碌就唱得，冇錯嗰啲啦。 係啦，呢啲現場彈咧就唔怕話盜版嘅，因為你唔係用佢個 MMO 係啦。即係以前啲人堅嘅，即係乜都識彈嗰啲駐場， 好犀利啊，大佬！ 唔係講笑啲，真係 即係一眼關七，即係左右手同腳做左右腳又做啲唔同嘢。 大佬，我去唱邊首歌？即刻即能彈唔到，門口出唔到，其實 係啦，好勁嗰啲人爆樽啫。 咁啊，加強咁 一啲唱，即系俾人夹对唱， 系啊，即刻要弹 bass solo 咁样。 佢嗰个系唔踩个嘢咁冇 埋啊，冇系。咁系啊，嗰阵大妈锤就系来自呢一种电子琴 feel， 咁所以咧就变咗呢一个有少少吓得意古怪兼即系鬼五廿六一国两制或者一哥几制嘅一个 咁样嘅音乐咯。咁我唔觉得去日本，下次去唔会去希腊咯，佢哋。 希臘咧，我估其實佢可能去， 可能隻豬入本，可能係隻豬鍾情日本嘅啫。 係佢鍾意去日本嗰啲學生嘅制服可能，同埋希臘可能因為而家即係 經濟 唔好，財困嚇，即係佢覺得嗰度啲嘢，即係照計嗱，其實佢咁鍾意食嘢咧，照計都啱嘅喎，即係嗰度啲嘢平啊嘛，而家。 唔係希臘都食嘢都。最中意咪嗰日本食放題，希臘可能冇放題啦。但係希臘都佢中意海鮮，你其實中國家都海鮮都係 希臘有擠提， 有擠提，冇放題有擠提， 冇錯， 係喎限咁錢嗰時就咪撳咗幾個都唔夠夠夠睇， 所以就唔啱佢 feel。佢中意放題，佢唔中意擠提， 係啦 咁樣咯。咁所以唔知佢啊，即係睇又問睇下。 咁就嚟緊啊，局長仲有啲咩？即係未 TSA 單嘢，佢仲有冇咩要出嚟參與嘅政聽會 ？Soft 嘅嘢冇噶啦。佢放完曬假就完曬啦，成件事。 我唔知噶，即係其實佢根本係一個廢人咁樣嘅，即係其實有乜嘢同教育有關嘅議題，其實佢都可以唔喺度嘅。其實係，即係佢可以放長假。其實，即係我覺得如果即係我哋作為市民咧，應該即係鼓勵佢放長假，甚至乎不如離職啦。你個位嗰三十萬個月嗰、那個，即係不如懸空咗佢算。 唔咗佢算啦， 係咯，即係留空佢啦，唔好每個月即係抌錢三十萬抌落鹹水海，或者抌去呢、這個即係日本。俾佢去賞櫻花啊，賞紅葉啊， 食放 食放 題，睇學生妹買雜誌，買日本雜誌， 咪咯， 佢買幾本？幾本？ 六本，即係五份一個 quota 一個月。 即係佢飛機一陣睇曬嘅喎，飛日本翻嚟飛嚟四個幾 鐘。睇咩雜誌啦？ 可能圖片多嗰啲。 冇錯。 可能你唔識日文，即係齋睇圖啫。 齋睇圖啫，應該睇圖。 阿姐幾多萬？佢先識日文先。 或者係咯，你用日文同佢溝通下，試試佢 係啦， 應該一試便知啊，龍與鳳啊， 即係佢即係佢嗰三十本書係雜誌居多嘅啫，其實佢好中意睇雜誌，可能 佢自己都咁講嘅，係咯，有乜可能睇三十本書啫？你估你真 係揭都揭唔切啊都話， 你估真係愛因斯坦咩？唉，喂，好啦，時間差唔多啊，個鐘啦，其實咁啊叫做我哋去完旅行啊，翻翻嚟香港， 睇下嚟緊呢個禮拜有啲咩事件啊？香港 睇下呢個嚟緊禮拜三啊， 係啦， 即係嚟緊禮拜三之前都仲有撈鬆嘅，咁啊，但係啦，睇下禮拜三就會點樣啦。 哇！ 不過喺度即係預先提一提啦，下個禮拜咧我就想停一次嘅， 係 因為點解咧？下個禮拜五晚咧有人已經約咗我去，就唔係去食放題。就約咗去港大做一個講座，又係嗰啲版權費嘅講座，咁又有阿蔡奇啊，仲有一個教授咁樣，都係講呢個網絡廿三條，咁啊個時間撞到正， 係， 咁我就覺得啊，我都想去一下呢啲，咁所以可能下個禮拜停一集。 去港大記得問下羅寵物喎。 係喎， 跌親。 如果唔係就唔係 nice guy， 唔關心人， 唔係 nice guy。 咦？佢嗰幅圖全月有冇事？佢嗰、那個跌一跌縮埋嗰個圖， 欸、 我好中意嗰圖啊。 有事，你冇問準嗰、那個即係影嗰個咧，即係影嗰個攝影師，因為嗰張相咧，佢係影第一個影嗰個人個攝影師嘅版權嚟嘅、 哦。 你如果用翻嗰張相，冇問準佢咧，你就盜 版。即係版權就唔喺盧寵物嗰度。 唔喺 ，OK， 係啦。佢雖然呢個造型係精心設計， 係咯， 但係就 個 concept 好好。 係啦 ，concept 好好嘅，但係喺版權法裏面，因為佢只係一個 concept， 我頭先講過，冇錯，係不受保護嘅。 冇錯啦， 除非佢將呢個動作咧變為一個商標。商標註冊就得啦， 係喎，又成為佢嘅將佢個 冇錯，係啦，以後一即吸呢個麥頭出嚟，咁就係啲商標，你唔可以侵犯佢呢個商標嘅版權。 又提醒咗佢添， 呢個另一樣嘢。 希望佢唔會聽你節目啦，又醒咗佢。 阿馮偉光可能聽，不過佢可能一次過消化 唔 多資料， 係咪咧？ 係啦，好啊，時間差唔多， 好， 唔該曬你聽， 好 ，OK， 好， 拜拜。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鄭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